早晨咧，朝早6:09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5月24日，农历4月初6嚟嘅。咁啊，喺星期三嘅早上啦，继续嘅晨光第一线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啦，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出边咧朝头早都已经见到啦，系啦，而家都系会光噶啦，唔会好似冬天咁样咧，朝头早都系黑咪蒙嘅世界。咁啊，感觉上咧温暖好多啊，唔系净系话个即系身体。身體嘅温暖固然之有啦，係感覺得到有人陪伴嘅感覺，呢個都相當之重要啊！嚇，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2%，咁啊，不過空氣方面就普通啦，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4至5中級度嘅水平嚟嘅。早晨，早晨，直播室入邊咧，咁啊，首先亦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聽眾今日起身啦嚇，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大家有冇睇新闻报道啦？啊，娱乐版嗰啲，应该系娱乐版嘅。断估呢单都唔会喺体育版。啊，点解咧？咪讲碧咸，碧咸啊，突然之间快闪香港啦，突然之间又喺金钟出现啦，咁样。即系回想起多年之前，佢曾经喺荔枝角出现咧，都即系拗晒头。咁啊，一睇荔枝角。咁佢斷估都應該係即係同啲公司可能有啲合作啊，要上去見一見人啊，亮一亮相啊嗰啲咁樣啊。咁啊，金鐘呢個咧就佢暫時睇佢個歐陸咧都係快閃嘅，因為佢荔枝角即係之前嚟香港嗰轉咧，其實都西裝骨骨啊。咁啊，但係睇翻啲傳媒報道，佢出現喺金鐘即係任影相唔嬲咧，咁啊都有啲鬆散啊個人。不过咧，佢的而且确咧系伟大嘅球员之一嚟嘅，除咗系叫做曼联七小福将之一之外啦，咁啊曾经亦都效力过多队嘅球队啊，曼联不在话下啦，咁啊亦都去过皇马啊，去美国，甚至乎而家就做埋班主，亦都系老板，咁亦都系爵士，所以咧佢亦都系好有佢自己嘅前瞻性嘅。佢最出名嘅一招絕招係咩呢？就係、是、我哋即係中國唔係中國人，即係淨係香港傳媒啊，中意咧就叫七船斬。係咪華人都叫佢七船斬？我唔知啊。但我見香港啲報紙通常講親碧咸都係叫七船斬。佢嗰招自由球嘅罰球，當佢射罰球嘅時候，佢有獨特嘅姿勢嘅。咁係有型嘅，亦都有被科學咧研究過佢點解佢嗰啲旋啊可以旋得咁犀利。不過佢自己都話到，當大家睇到我射罰球射呢一個自由球嘅時間，個焦點咧係喺個射門嗰度，即係會覺得佢今次會喺邊一個位入咧？佢今次會係喺邊一個位嗰度旋轉咧？咁今次嘅方向又係邊一個咧？龍門夠唔夠到咧？但系当碧咸自己去到射自由球嘅时间，佢谂嘅系以前嘅每一个嘅错误，这个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啊！因为喺佢能够做好之前啦，佢亦都要经历过一大堆嘅错误，所以佢原来喺佢每一次射罚球之前斩自由球嘅时候，使用佢嘅七旋斩，佢都系谂之前每一次出现错误嘅地方喺边度，而今次呢一个自由球，千祈唔好再错。要尽力做到最好。 无人能改造昨天的你会更好，无人能保证后天的你会更好。愿望是得到好分数，及用力把身体虚耗，现实是你与你已变做大丈夫，当刚起宇宙离别了呵护，艰苦都也不可以马虎。大丈夫，深呼吸口气，命途或会要坚固。很多很多很多重担，走的该走，应爱没爱。大丈夫。 丈夫。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咧，六点十七分嘅早上啦吓，咁啊一齐望一望天气咯，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哎呀，原来今日都有雷暴添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就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噶，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咧就系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92%嘅。朝头早咧我都发觉系出边有啲路面啊都有啲湿湿地噶啦，咁啊亦都落住毛毛雨，咁所以咧即系各位驾驶人士啦就要安全车速啦。另外如果你唔系驾驶人士嘅，咁啊出门口都不妨咧攞翻把遮啦。啊，咁啊初时有呢一个嘅骤雨啊，而家毛毛雨，仲话有雷暴，咁啊点都自己准备少少会好啲啦。早上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揭揭报纸啦。哇，這个咧都几有趣。咁啊，话到咧位于美国加州一个即系人口评论嘅公布，公布咩咧？就系、是、啊，原来关于咧全球人类唔同地方嘅人嘅智商，即系 IQ 啦。好啦，望一望先。啊，內文咧就咁噶，佢哋收集咗200个嘅國家同埋地區嘅數據，根據世界人口評論公布嘅排名，全世界人均智商最高嘅國家或者地區，啊咁暫時睇得到咧依次序咧，咁啊包括有台灣啦、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韓國、白俄羅斯同埋芬蘭嘅。啊，咁呢一个根据翻呢个排名啦，咁佢就话到啦，菲律宾人嘅平均智商咧就系81.64，排名第111位，咁啊低于全球平均值噶，咁啊引发政府关注。咁啊卫生部亦都话到，菲律宾人平均智商偏低，营养不良咧系关键嘅因素。咁啊当地教育局 亦都话到啦，咁啊佢哋会阅读呢一份嘅报告，咁啊喺采取干预措施方面啦，咁啊如果有啲乜嘢系需要做嘅，咁啊佢哋嘅政府一定咧系会做到最好嘅。咁啊睇到咧最高嘅咧就系 106.49 啊，咁啊日本啦，新加坡方面 105.89， 嗱香港咧都系 105.37 噶。呢份報道咧，咁啊，亦都就係將中國內地咧啊，列為第二個嘅評級標準，咁啊 104.1 嘅噃。嗱，韓國方面咧就102，好啦，100分方面咧，嗱，荷蘭、德國，哎呀，我成日以為咧德國人叻過香港人，哦，原來唔係喎。根據如果係根據呢個報告啊，香港人係叻啲嘅 ，IQ 高啲嘅 ，yes。好啦，報道亦都話到，咁智商嘅分數通常就反映當地人可以獲得嘅教育資源啦。最重要嘅咧就係智商並非衡量智力嘅唯一方法，呢個係重點啊。所以呢啲分數咧，永遠都係睇一睇、參考一下，得個知字咁就算啦，就唔好太上心。根據每一個國家嘅學術考試成績啦，國家獲得嘅諾貝爾獎數量。或者咧就系引入新数据可能等等嘅probability 啦，即系佢哋嗰个概率啊，都能够揾出咧最聪明嘅国家，亦都可以咧就系将呢个所有嘅统计数据咧结合埋一齐。其实喺2018年公布呢个研究数据嘅时间咧，喺阅读数学科学方面啊，全球最出名嘅国家地区啦，咁啊亦都有依次序啊，中国大陆、新加坡因为特区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有分第二个界别嘅澳门同埋香港、爱沙尼亚、加拿大等等。咁今次呢一个嘅研究报告啦，咁见到其实佢系位于美国加州嘅，咁但系喺头十名嘅位置咧，啊又冇呢个美国嘅、哦。好，咁我都咁样嘅话咧，私心起见，我都话啊，佢都几公正、哦，即系唔会将自己摆埋入去，特登话啊，我哋做嘅一定要话自己美国人系最叻，咁都冇。咁唔错唔错，咁有偏心起见，我都觉得呢个系公正嘅，系 OK 噶吓。咁大家不妨睇一睇，望一望啦。 最怪诞出口，独具慧眼。 首作品嚟自 Cloud 雲浩影嘅自发性神经反应。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老生常谈一句嘅成语，大家都一定会识嘅，因为细细个就已经学啦。而呢一句嘅成语咧，咁啊喺我心入边亦都唔知点解会根深蒂固，直跟得好入啊吓。呢个成语嘅故事就系发生喺宋朝嘅时间，喺佢哋城池入边咧就失火啦。你一听到都应该估到，系啊失火咁点算啊？有好多嘅屋邨啦，有好多嘅城池啦，都受到波及啊，会不会烧死咗好多唔同嘅人？咁特别想讲嘅就系城门之前嘅一条河啊，条河咧就因为咧失火嘅关系啦，初头呢啲鱼都喺度倾偈嘅，哎呀上面咧你睇下着火喎，咩事啊咁样？咁我哋倾下倾下嘅时候咧，咁啊亦都话到，哎呀系啊，唔紧要啦，我哋喺个水入边。初头咧都谂住可以独善其身嘅，咁但系失火，咁最后梗系殃及池鱼啦。连埋喺水入边嘅鱼都完全冇谂过，原来上边失火啊，火烛都会波及到咧喺水入边嘅佢哋。好多时我哋睇到一啲嘅事情附近嘅，我哋唔去帮手，其实随时随地都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实呢个成语入面我学到嘅就是，原来任何时候任何一有机会都尽力去帮忙。我倒返转头諗，可能我个人都自私㗎，因为帮完人之后呢起码自己唔会有事㗎嘛。你又会唔会抱住呢啲帮人嘅想法，令到自己唔好搞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 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罩，记住无惊怕。肩就肩穿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谁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罩，记住无惊怕。见就见，穿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着睡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哦哦哦哦哦哦哦，头发白，抱着睡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 眨眼时间都已经嚟到早上嘅6:29啦，一首嘅歌曲嚟自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啊。 都要抱

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今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我是 Kelly 陈慧琳。我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当然是 Made in Hong Kong 啦，因为这个节目呢入面的内容很轻松啦，即每次听都会觉得很开心的。港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Coffee Time， 再望一望先，早上嘅6:36分，37分各位听众早晨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早上。今日朝头早咧，6:30之后咧，哎呀，我哋加插翻咧就系晨光 Coffee Time。这个呢都几得意喎，关于呢就係啲外地嘅新聞嚟嘅。亦都几有趣。一般人呢睇到嗰啲蜜蜂豆啊，即係譬如我行山咁样见到蜜蜂豆呢，哇真係驚驚啦。其实离远见到啲开始多蜜蜂呢都自己会小心少少啊。咁我自己呢唔係话即係真心嘅，我唔係话好驚蜜蜂嗰啲人嚟嘅。咁但係譬如隻蜜蜂黐喺隻手上面呢，其实你唔理佢，佢一阵间都会走。咁佢黐喺你身上面，佢唔会无啦啦即係攞条尾去刉你㗎嘛。咁你唔好理佢，你都唔好拍打佢，其实佢转头佢都会自己走嘅。不过呢係有阵时点解我会即係见到蜜蜂我会比较上小心呢，特别係去到接近佢哋嘅巢穴啦，又或者係佢哋嘅巢穴呢已经跌咗落地下。跌咗落地下嘅时候，啲蜜蜂呢我就曾经见过得一条真係溫圍嘅路啦，咁喺条好窄嘅山间路嗰度，个蜜蜂嘅蜂巢真係跌咗落地下。啲蜜蜂呢就梗係兴啦，你即係大家睇电影都知道，飞呼拥拥拥拥拥咁周围飞。咁嗰啲时候呢我都会小心，因为我都驚啲蜜蜂呢就係真係杀雀能闻。譬如好似刚才6:30之前所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喂，我心諗唔关我事㗎，嗰个唔关我事㗎。但佢哋可能殺錯良民啊嘛，咁嗰啲位咧我都會特別小心，盡量咧亦都係揾啲譬如攞翻件風褸出嚟啦，或者攞啲備用嘅衫咧去遮擋自己嘅身體，咁啊快快手啊好安靜咁樣閃過嗰個路段咧，咁就會安全啲、穩陣啲啦。咁日本人睇到呢啲叫做蜜蜂鬥啦，咁啊嗡嗡嗡小蜜蜂嘅時候，梗係會個心有啲驚啦。唔知点算好嘅，咁但系原来咧要移除啲蜜蜂豆咧，嗱，哎，又我又要分享啦，因为我住村屋嘅关系，有阵时都会见到咧，屋企附近咧，即系人哋屋企嗰度咧，会有捉咗啲蜜蜂豆喺度，咁咧就打1823，咁啊政府都会派人员咧就过嚟清理翻呢一个嘅蜜蜂豆嘅。嗱，香港嘅做法咧就系咁啦，咁但系原来喺外国方面咧，嗱，外国咧亦都有网友啊拍到咧就门口个天花板咧就有一个。大嘅蜜蜂豆啦，唔少嘅蜜蜂咧就喺个蜜蜂豆嗰度咧就周围飞，啊咁啊，亦都见得到一只咧就系猴子啊，只马骝，咁啊爬过去用手咧 咁啊直接咧就拨打呢个蜜蜂斗，啊惊动到啲蜜蜂咧就冲出去啦，咁啊围住呢一个呢只蜜蜂诶呢只嘅马骝咧系咁啊转转转转转，咁如果你话佢围住我转嘅话咧，我真系拍打佢个蜜蜂斗搞人哋屋企，咁人哋梗系雄鹰含含出晒嚟睇下我咩事啊，需唔需要对付我咁样啦？阿马骝咧就完全唔惊。咁更加咧就将呢一个蜜蜂斗咧就拆埋，咁甚至乎咧就将呢一个蜂巢咧就拎嚟慢慢啜佢嗰啲蜜糖。唔单止系马骝噶，其实有阵时熊人都系噶，佢哋咧即系想食蜜糖，譬如你见嗰啲嗰个公园嗰个咧，卡通个公园啦，咁嗰只黄色嗰只熊人佢都好中意食蜜糖噶嘛。我唔知道动物系咪真系有呢啲咁样嘅力量克服翻啲蜜蜂，唔使俾佢针，又可以拆得到佢哋呢啲咁样嘅蜜蜂斗咧？如果系嘅话，哦咁啊，政府都唔使搞咁多嘢咯。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鍾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早晨，早晨，六点四十一分啦！再望一望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大概28度。其实今日朝头早翻工咧，我感觉得到都凉快咗好多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嗱，而家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睇一睇晨光百科咯，咁啊听众咧有所不知系咩事呢？原来呢节目主持人即系我本人呢，朝头早嘅时候啦，我虽然就10点钟之前都唔食早餐嘅。其实通常呢我食嘢呢都应该系12点几1点咁样就会食一个早午餐啦，我就开始进食啦，即系当日开始进食啦。因为太早呢又做緊嘢，就索性 skip 咗佢啦。咁但系呢我呢就会飲茶嘅，即系攞个杯咁冲啲茶。通常呢就朝头早又唔可以好讲究㗎，又话攞呢一个龙井冻顶，冇咁复杂嘅茶包。通常呢个朝头早飲3个茶包嗰啲啦，所以如果嗰啲茶包有嗰啲微粒嘅话呢，我应该系第一个即系同大家讲拜拜㗎。好，大吉利是嘅嘢讲完。咁但系今日晨光百科我想同大家讲下呢，其实嗰啲叶嘅酵素，茶嘅种类就系因为叶嘅酵素而变得不一样。好啦，我哋可以先睇睇啦，红茶、绿茶、乌龙茶，无论口味同埋颜色，完全都系不一样。但系原本都系茶树嘅叶嚟噶噃，因为收成之后嘅加工方式唔同啦，令到同样嘅叶变成咗唔同嘅口味，几特别咧！一样嘅人，原来有唔同嘅性格噶。诶，突然间呢个比喻我觉得几好。好啦，我哋先望一望，就系讲紧一啲发酵制作嘅红茶。嗱，红茶咧就喺收成之后，将呢一个叶咧就隔一阵先透透气。好啦，等啲叶入边嘅酵素同埋空气入边嘅氧气咧就结合，从而发酵。嗱，呢一个步骤非常之重要，唔单止系茶嘅颜色会变成褐色，亦都可能能够产生咧就系独特嘅风味嘅。我细个咧，其实系饮红茶多嘅，即系嗰啲番鬼佬红茶嗰啲，即系红要落糖嗰啲红茶。大咗咧就开始慢慢大，中意饮铁观音，跟住咧再大啲啊，中意饮龙井啊，或者咧就系日本嘅绿茶啊，跟住又转下口味系玄米茶咁啊。最近呢排咧，其实都系又饮翻香片，即系最简单茶包冇得好拣。咁但系平时喺屋企咧，我都中意即系如果茶嘅话，我中意泡茶嘅。咁啊，饮茶我啊都几喜欢啊吓。好啦，跟住讲下绿茶咯。绿茶咧就喺呢一个嘅茶叶收成之后，立刻拎佢咧就系蒸煮嘅。 咁样嘅话就能够阻止酵素产生作用，令到咧就系发酵不再进行，可以享受得到原本嘅口味啦，同埋香气。至于乌龙茶啦，就系等啲茶叶稍微发酵，介乎于红茶同埋绿茶之间。哦，唔怪之得乌龙茶咧有佢自己嘅味道，硬系咧又好似有两边都感觉得到啦。咁啊，所以你话绿茶、乌龙茶、红茶。都有几多呢一类型嘅分别啊？唔错唔错，咁啊睇下大家朝头早嗱，小白咧就选择咗红茶，唔系选择咗呢一个嘅香片。今日朝头早，咁啊唔知道你如果早上泡一泡茶嘅时候啊，有冇时间冲翻个靓茶？有嘅话咧，都可以话翻俾我听，到底你今日朝头早饮嘅系咩茶？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可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使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呢首作品嚟自庄正恩而我所看见的未来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47啊，有今日朝头早啦 ，Circle 同我哋讲系点样减压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啊，咁我哋嘅职场 KOL 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同埋注册社工 Circle 啊，远远喺度为我哋咧就系出谋献策，令到我哋可以减轻下我哋嘅压力。早晨啊 ，Circle。 早晨，早晨啊，早晨小白。 哇，咁你今日系咪教我哋放走晒嗰啲负能量，放走晒嗰啲压力啊咁样啊？ 都系有啲方法，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唔都系食发泄喺食物上面会唔会啊？ 太过发泄又唔系太好嘅，除咗食都仲有好多方法嘅。 例如偷物咁样，买嘢。 买少少咯，同埋自己都要嘅。 系咪真系唔系好得嘅咧？即系藉住呢啲暴饮暴食啊，跟住丧买嘢去到减压，系咪无效？ 喂，你头先讲咗两个重点啊嘛，暴饮暴食嗰个暴啦，同埋丧买咧就唔系好啦。本身买嘢同埋食嘢咧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凡事去到太尽都唔系一件好嘅情况啦。 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你好好善用佢咧，系一个可以减到压嘅一个方法嚟嘅。 嗯，咁啊，大家研究下啦。 就有其實我有五樣嘢嘅，不過咧我就想重點咧放喺其中三樣啦，因為有五個咧就話我哋都可以咧藉住今日個時間咧就同大家又分享一下究竟我有壓力嘅時候可以點樣去令到自己可以舒緩一下咧。嗱、咁第一個咧就係、之前其實我哋都有講過咧，就係、一個即係聽音樂啦，係啦，咁啊又提下大家啦，點解咧就係、之前咧都有講過，其實好多研究咧都講過，就係話其實音樂咧對大腦咧都有一啲積極嘅影響嘅。咁亦都之前有啲嘅研究人員咧都做過一啲嘅磁力共振啦，去留意一下個大腦嗰個嘅，因為聽咗音樂之後嗰個反應咧，其實咧係會對即係音樂係可以刺激到我哋大腦，令到我哋會分泌一啲嘅荷爾蒙。不過重點就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嘅，有一啲音樂咧會有一啲音樂嘅種類咧會特別適合嘅，就係一啲古典音樂啦。咁所以譬如你今個禮拜覺得即係有少少硬硬地嘅嚇，咁可以揀一啲古典音樂幫自己去釋放翻一啲多巴胺啦，令自己開心翻少少啦。 嗯， 係啦，即係環境有啲嘢我哋控制唔到噶嘛。 嗯， 咁聽歌可以啦。 係。 咁第二個咧就係話啦。我唔知啦，即系呢个咧，我由细到大都听，即系我都有成日提人哋噶，即系当你咧好敏感啊，即系好焦躁咧嘅时候咧，通常有一样嘢我哋就会做嘅就系、不如行开一下先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小白， 即系都有啊，发觉系真系几 work 噶，即系你对住一样嘢咧好猛嘅时候咧，你发觉系行开一下，吸下啲新鲜空气，系真系完全行开、啊。唔係話出嚟兜個圈幾分鐘翻嚟係冇用嘅、哦，係啦，係真係轉換咗。 逃離現場。 係啊，喂，講得好啱啊！即係轉換咗成個環境咧，可能再專注喺其他嘅事情上邊，跟住翻嚟你再對住佢咧，嚇、你發覺你個人真係有耐性咗、哦。 係，因為可能咧，嗱，你嗰個憤怒啦，或者你焦躁嘅時候咧，係喺呢個環境發生啊嘛。咁變相咧就係、都了解多啲自己身體狀況啦。點解咧？因為當你嬲嘅時候，當你憤怒嘅時候咧，我哋嘅荷爾蒙咧又出嚟啦。 嗯， 即係咧會分泌咗一啲腎上腺素咧，增多咗，令到我哋會有一啲嘅即係憤怒啊、焦慮，即係嗰個焦躁情緒啊。咁咧通常咧，我哋咧。就有研究啦，就話我哋需要90秒，最少90秒去處理一下佢嘅。 嗯， 咁所以咧，當我哋發生可能同有陣時同人有啲拗叫啊，心情有啲即係因而即係令到自己好猛震咧，就點解會最好要馬上離開嗰個現場咧？咁就係頭先咁樣講啦，你嗰個腎上腺素一路飆升嘅時候咧，就爆噶啦，你再落去。 嗯， 咁咧你要俾自己咧。在90秒内呢就不要再发嬲啦。即是要逃离那个现场呢就令自己呢可以怎样平复返个心情。 嗯、 例如刚才讲即是我会入去洗手间可能洗个面啦、可能出去打个电话给熟的朋友。 或者做 HIIT, 掌上压知道。 或者 好专心吹一身汗。 出一身汗跑出去是不是啊 是啦。 咁呢就或者你去楼下散个步啦，点解成日都话如果喺屋企呢同屋企人有啲嗌霎呢不如出去散个步返嚟冇事㗎啦。因为再落去呢嗰、那个肾上腺素一上呢即係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呢就会去到一个结果唔係、我哋想见到啦。咁所以呢个就係话点解要行开一下逃离现场呢其实就俾自己去 settle 下自己身体里边因为嬲而发出咗嘅荷尔蒙啊，咁等自己平静一下咯，咁就唔好再演化落去咧，变咗一个即系情绪好高涨啊，情绪失控啊，甚至乎嘅情况咯。咁所以你逃离现场， 逃离现场 开一下现场系一个很好嘅方法嚟嘅，唔系话你逃避咗件事啊， 只係 咁，你個狀態好啲再傾翻。 喂，好啱啊！呢、這個即係你唔好諗住自己，我係咪內讓，我係咪迴避佢？唔係 啊， 係因為你係尋找一個更加好嘅時機去處理呢件事，係一個聰明嘅做法。 係啊，咁因為其實你離開係幫自己去啟動翻即係另一個即係平靜嘅心情嘅狀態啊。咁、其實你係積極去回應緊件事，唔係逃避咯。咁啊，你翻轉頭你啊狀態好啲啦。你可以理性翻啊，先至可以傾件事噶嘛。咁有陣時淨係即係嬲豬嘅時候咧，會講嗰啲嬲豬嘅説話咧，有陣時就唔係幾好啦。去到有啲情況係咯， 係咁啊，呢個要留意啦。好啦，仲有冇其他法寶咧？ 咁另外咧就係、是、有一個咧，即係我都會諗起你嘅。 點解啊？ 我哋有一個叫做咧代理體驗法啊，其實係點樣咧？有陣時咧，我哋想象有一個人同自己水平啊。差唔多嘅人，其實咧，我諗起你係因為我覺得我同你嘅水平有啲差異，所以我應該要揾一啲同自己差唔多嘅，啲、例如 我同你水平應該差不多嘅、哦， 因為咧就講緊做運動啦，即係我哋譬如啦，以前啲人咧覺得。跑四分钟一 K 咁样咧，都系好冇可能嘅事嘅，即系好好耐以前啦。 诶、对我嚟讲都系冇可能嘅，你知唔知道？ 系对我而家都系冇可能啦。咁但系咧就尽管系点样都好啦，搵只狗追你啦，你搵只车 搵只狗追我，你呢个咩 theory 嚟噶？ 唔系，即系你都会觉得我都系做唔到啊！即系搵啲方法去帮自己跑快啲咧，都做唔到噶。但系咧有专家咧即系研究过咧，就话当你谂到即自从有一个人是做到的，即是真是实质，原来这个人呢跟我差不多啫，喂，他都跑到四分钟一 K， 我开始会想想我自己呢会不会都可以做到呢？ 即是正如之前见到就是冲破了这个叫做360公里那个呢，王冲。 哇，那个王生好 劲。跟住又想着自己喂我都可以行到360公里的，跟住又来一转，是吧？ 那个重点呢是要跟自己差不多水平的。 是 啊，那去到360公里呢實在太即對於我嚟講咧，係 over 咗啦。咁如果你話冇話四分鐘 OK 啦，可能五分鐘我又得唔得咧？如果嗰個人同我我好熟佢嘅，我又覺得同佢嘅水平差唔多。嗱，好似小白咁樣，你都上有上過富士山啦、啊，我唔敢講啫。你 有上過啦，有上過啦 。跟住我都會諗，因為未去之前我都會擔心噶嘛。但係當因为我是试过你去的嘛，当年。咁、我就有一度想小白都可以有呢啲经历同我分享之后，我都有信心可以完成到呢一个旅程嘅、 哦。 即係会透过咁样嘅去投射嘅时候呢，我都会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嗰件事。咁、会达至个咩结果呢？就係、我自己个自我效能感呢会提升。即係话我而家呢可能跑开七分 K 嘅、七分钟一公里嘅，咁、我见到啲朋友同我差唔多一齐练嘅时候咧， 佢可以六分钟、 系啊，六分钟、慢慢透过练习咧，佢而家都进步到可以去到五分半、其实我一路都相信唔到自己可以做到噶嘛，但系见到人哋嗰个嘅努力同埋经历咧，其实可能系我自己唔相信啫、但系当你信自己可以做到，透过呢个朋友去鼓励自己嘅时候咧，你个自有效能感就可以当中得到提升的时候呢，你那个表现呢都会因而这样被推动咯。 哇这个挺好的方法、即例如我自己有些有一队的朋友啦，就专门会一起成日练习的、虽然大家就住得即各散东西啦，不是一起住、但都会透过呢那些、通讯呢就成日声，喂，我现在做紧掌上压，我今天跑了几多，去到互相鼓励这样。 系啊，因为你睇到朋友咧，好似佢代理咗你去尝试咗嗰样嘢，咁佢成功咗咯，咁你就会话啦，我都好想去试下，即系作出一个咁嘅挑战，因为佢嘅成功令到我都会有信心可以踏出嗰一步，咁其实呢一个嘅互为影响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推动力嚟、 心动啊，不如行动啦，令到呢个即系出发嘅机会更加大啊！啊，好嘢。 系啊，咁我谂呢几样嘢咧，都可以从一个好困即系。好困嘅環境啦，或者即係一個自己喺一個需要提升嘅狀態嘅時候，咁呢幾個方法都可以即係急救一下啦，幫到下你啦咁樣。 係，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嘅幾好嘅方法啊，咁啊揾多啲咧同自己叫咩差唔多 level 嘅，咁大家互相咧又再提點下，互相鼓勵下，咁大家一齊進步，咁啊 win win 啦，係咪？ 係大家一齊進步好緊要。 係啊，好唔該曬 Cycle 先，咁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心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浩小白啦，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而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我哋先睇一睇。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咁啊，晨光第一线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当然啦，港台嘅交通女王已经入咗入嚟直播室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咁称呼啊，客气啊。咁我先讲翻交通。 你配得起呢个称号？ 咁做得耐系咁上下啦。 唔系净系做得耐啊，系做得好啊。 OK 啦 ，OK 啊， 做得好先紧要。 OK 一般啦。 咁啊，先望望出边啦。 好啊，咁讲翻，但系俾大家听啦，由于受火警影响啦，新蒲岗嘅五方街嘅唯一行车线啊，火警影響需要封閉噶，同埋四美街同埋去彩虹道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咧都需要封閉噶。咁一帶咧比較繁忙噶。咁再講多次個位置，就係受火警影響啦，新蒲崗五方街嘅唯一行車線封閉，同埋四美街去彩虹道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咧需要封閉。咁另外喺港島區啦，皇后大道東咧由於有交通燈失靈啦，皇后大道東來回方向嘅車不能夠轉入去堅尼地道，皇后大道東方向嘅車不能夠轉入去堅尼地道啦。咁另外有个强风措施嘅，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咧就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隧道方面啦，咁都系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就系咁啦。 咁大家都留意住啦。咁如果你话系新蒲岗嗰度火警咧，大家都有即系留意住新闻报道，都应该知道噶啦。咁希望大家就尽量留意住个交通情况先啦， 系希望快啲开翻路啦。同埋如果可以兜路嘅就兜路，唔好行头先我哋讲嘅地方咯。 系啦，冇错。咁千祈要留意住啊吓。咁呢啲事即系突发情况咧，我哋都要特事特办咁样去做噶啦。 系啊，总之某段路行开嘅，突然之间封咗路嘅，想知道点解会封路咧，梗系晨早听我哋嘅交通消息。 梗系啦，黐住晨光第一线啊，最好啊。 冇错，咁我想讲翻啦，小白，你知唔知道咧？原来咧可以用长者八达通啦，或者系残疾人士八达通咧，延长行人闪动绿灯嘅智能装置噶。 之前咧其实我都有收到消息嘅，咁、但系收到消息嘅时候，嗰阵时就未 launch 嘅，即系未开始启动嘅。咁嗰阵时都即系打算咁有咁样做嘅。咁我听到嘅时候咧，应该咦好喎、啊，呢又系得政嚟嘅。 系。 咁但系我又冇问详细，喂几时开始啊？咁又冇啦。咁而家 Didi 好啦，话翻俾我。開始咗啦，係啦，咁佢係點樣運作？我嗰陣時收到嘅消息咧，就話係用長者八達通， 或者係殘疾人士八達通， 殘疾人士八達通，咁喺個嗰、那個。即係撳 嗰部機， 嗰部機 好搶眼， 紅綠燈嗰部機，即係我哋平時撳掣噶嘛。 掛燈柱啊嘛，佢平時之前咪有啲黃色一個咁嘅盒仔嘅，咁而家佢呢個咧都幾靚嘅裝置，係個黑色盒仔，另外咧仲有個中間有個黃色嘅，你睇下啦， 係 咪幾搶眼㗎？ 搶眼喎，跟住佢嗰個黃色嘅貼紙入邊咧就見到一張綠色嘅八達通， 冇錯，咁同埋下低咧有兩個人像公仔嘅，係啦，咁我話俾大家聽啦，咁其實你知啊，而家香港咧長者人口咪日日都多啦，日益增加，咁咧為咗 帮助建设呢个长者友善社区咧，运输署咧就用呢个八达通科技智能装置咧，就延长呢个行人闪动绿色嘅人像灯啦时间，方便长者残疾人士横过马路嘅。咁、行人红绿灯柱咧，就头先讲咗啦，就装置咗之后咧，喺个机上面咧就写住噶啦，延长闪绿灯，请拍卡。咁同埋咧会显示老人家同埋轮椅人士嘅人像图案喺度啦。 哦， 系啦，有两个图案喺度噶。咁所以 即系新嘅图案，即系除咗红公仔、绿公仔，仲有个新嘅。 唔系嗰个图案就喺个盒仔度啦，嗰、 哦、 个黑色 盒 仔度、 哦。即系佢唔系喺个用个亮灯显示就唔 系。唔系亮灯显示，即系嗰个盒仔度，个盒仔都几靓噶，有个黄色。 系头先见到，头先见到。 系啦，啲人可以各位中意者可以上网可以揾到嘅睇到嘅、现场路灯就会睇到噶啦。咁、有个人像图案啦。咁当长者或者残疾人士咧，行人横过马路嗰阵时候咧，就可以用佢嘟一嘟咁样咧就可以过到啦。咁、但系咧，随住呢一个闪动嘅绿色人像灯咧，你估会延长几耐咧？佢时间咧系会延长四秒。 四秒咋？ 系因为唔可以太多，可能太多会影响其他嘅， 系嘅、 会影响到路面塞车噶。所以成日听到啲人话放灯啦，放灯啦咁样嘅，我哋都咁会延长四秒啦。咁呢个装置咧，记住系唔会扣钱，亦都唔会咧储存个人嘅资料嘅。咁、好啦，当红色灯，当然你知啦，过红绿灯，你知道系点样噶啦。红色灯嘅时咧，即系着咗红色灯嘅时咧，就会延长稍后嘅闪动绿色人像，即系延长四秒。着咗红色灯就会稍后延长， 稍后延长 闪绿嘅，即系嗰时嗰绿色人像闪四秒啦。好啦，如果系着紧绿色公仔又点啊？你嘟嘅话就会延长跟住闪动嘅绿色人像。 哦，即系唔系即刻即时嘅，即系你 唔系即时都要俾佢温一温嘅吓，都俾少少时间。 即系大家就唔好谂住好似平时嘟俾钱咁嘟就即刻过数，就即刻有呢、這个。 但系如果系着紧绿色公仔嘅时咧，佢未即系未闪噶嘛。你行横过嗰时咪着咗绿色公仔嘅，但你想预计自己会行得好慢嘅，咁你就嘟啦，嘟咗佢，跟住你绿色着咗之后，佢之后就会绿色斩噶啦嘛，咁就跟住斩个绿色会延长四秒。 哦，斩嗰个延长四秒。 系啦，系斩个延长四秒，咁即系你一定系有斩嘅，够四秒，咁好过冇咯。咁都系得职嚟嘅，系咪？ 因为嗱，我自己目测啊，我有阵时有啲马路咧喺过嘅时候咧。我自己都觉得嗰个红绿灯咧，哇，都几快就完咗个绿色公仔，系、快到点咧？我开始行啦，行三步，一二三，佢闪咯，跟住我再行到未，我都未行到对面啊，跟住佢就已经转咗红公仔。其实嗰阵时我个心咧就觉得，咁我后生仔，咁我咪行快两步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长者喺度行嘅时候咧，所以我先喺度谂啊，如果有呢啲嘅叫延长四秒咧，我头先喺度咁讲嘅就唔知四秒够唔够咧咁。咁我谂呢个就系、要有啲智慧啦。意思即系话你去到某一啲嘅路段嘅时候，可能真系要做翻多啲交通信号佢嗰个时间嗰个评估啊。咁有啲如果你真系发觉哇佢个交通信号佢真系好快就已经转咗做红公仔，如果有长者行嘅唔够时间行嘅，咁嗰啲本身都应该要调整翻个时间，唔系净系俾四秒啦。 所以佢哋运输处咧，佢哋个统计过嘅，原来佢哋喺呢度就会统计到呢啲地方咧，系成日都系有好多长者或者残疾人士比较常出现嘅地点度装置。 而 家全香港咧系装咗21个地点有。 21个地点。 系，因为你中有冇兴趣想 知道？有啊有啊，我想知道我平时出门嘅地方有冇。虽然我唔系长者八达通，我唔用得。 系啦，冇错。你唔好谂住你攞嚟八达通。 我等个长者嚟嘅时候，我睇住佢嘟。 系啊，你可以陪你嘅长辈啦，一齐睇住佢嘟啦。因为你记住系要用长者八达通或者系残疾人士八达通先用到嘅，即系我哋平时嘅八达通咧就唔可以延长佢呢个四秒嘅。 系 啦，咁你想知咩地方好？但系讲俾大家听啊，有21个地方嘅，就系北角嘅渣华道26号，鸭脷洲大街115号，牛头角近住玉莲台，红磡嘅温思劳街啦，屯门大兴街近住大兴商场，深水埗嘅窝仔街同埋位置街交界，土瓜湾木厂街交界，黄大仙竹园道近住竹园巴士总站，九龙湾宏照道近住丽晶花园，黄大仙沙田坳道啦，同埋亲仁街交界。咁另外啦，西湾河嘅爱信道同埋爱义街交界啦，长沙湾嘅发祥街同埋恒祥街交界，大坑嘅铜锣湾同埋布朗街交界，西环皇后大道西同埋卑路乍街交界，荃湾嘅石围角路近住石安街南面啦，大埔啊， 噔 大埔丁角路近住太平工业中心对出，咁、可以试下呢眼啊。 同你嘅長輩行嗰陣時咧， 係啊， 大埔嘅丁角路啊，近住太平工業中心對出。 唔 該， 之前有啲工程啦，就係應該係整呢個。 OK， 係啊。上水嘅龍心路近住新發街，葵涌大窩口道近住葵盛圍啦，青衣路近住青榕樓，天水圍嘅天華路同埋天悦村嘅交界，青衣啦都係清勁路同埋牙英洲街嘅交界嘅。咁、 哦、 樣 牙英洲。 牙英啊，牙齒個牙，牙英個英，洲長洲個洲。街道個街，牙英洲街，清勁路。其實香港好多路咧，佢名都好特別嘅，路名好特別。 係啊係啊係 啊！係啊，得閒咧，你可以咧上去 Google check 下。 會啊會啊！我有個環節喺神光入邊轉頭話你知，都係講好多香港街道佢哋名稱點嚟嘅，大家都留意住啊。 嗯，咁但係其實咧，裝置依一個閃綠就係延長依個燈咧，就係已經係2018年開始嘅啦。2018年開始已經部分一路陸續咁已經有啦。咁啊當然啦，你話個成效大唔大咧？咁就見仁見智啦。咁但係都是叫做德政嚟嘅， 系啊系啊， 起码可以帮咗啲哥哥姐姐咯。好似我屋企咪同长辈一起住嘅，好似我啲奶奶嗰啲，佢真系咧，因为佢行路咧系有少少麻烦嘅，咁所以佢成日都好惊咧过马路。佢又好得意嘅，有啲老人家咧，佢又唔中意用拐杖，又唔中意用轮椅，系都要自己行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多四秒钟都好嘅，系咪先？ 啱啊，系啊，即系可能四秒上面，譬如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市民，我有少少而家会有啲地方再长啲啊，调整下。咁係好嘅，咁有意見當然好啦。咁當局聽完之後，咁咪慢慢再調整咯。咁佢起碼最重要嘅就係肯嘗試，同埋即係做一啲嘢，大家覺得啊惠民嘅，大家舒服嘅。咁可能每一個地方佢哋亦都有唔同嘅需要，咁咪再慢慢調整咯。 當然都唔係咁簡單嘅，好多嘢要配合咯，又要配合喺呢個路口咪非常之繁忙咧。哇！如果你轉咗係太長時間嘅話，你會影響到路面擠塞嘅。咁所以唔係單一咁簡單咯，好多嘢配合咯。 冇錯啦，咁所以都要講一句啊，其實我哋嘅交通燈嘅信號咧係。非常複雜嘅，咁、 啊、 所以係 啊，所以要裝一個嘅叫做新嘅系統咧，牽涉咧係好多唔同嘅系統嘅運算嘅嚇，咁所以大家有意見嘅唔緊要嘅，咁你覺得唔夠長，好似我呢度覺得四秒唔夠啊，不如五秒六秒啊咁樣，咁等當局咧即係聽完呢啲聲音之後，就再慢慢調整。 係啦、啊，總之都係好啦，好似你話齋，起碼有做嘢嘛，就係、是、一個延長行人閃綠嘅綠燈智能裝置。 係、好，唔該曬，唔該曬 ，Didi 好詳細啊嚇，咁啊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阿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啊！ 早晨，出边嘅天气如何呢？ 哇，今日继续都系阴阴天啊，毛毛雨咁样，咁啊未落出雨嘅，但系咧，感觉啊，即系叫做睇咁温度咧，就相对凉咗好多啊吓，咁真系冇过去嗰几日咁样热辣辣咁样啦，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你咧，今日就即系唔需要话，哇，使唔使着得清凉啲啊？今日就应该。唔需要啦，不過你話啊，即係嚟到禮拜三咧，啲天氣咧都係麻麻地咧，難免會有少少影響翻工嘅心情。不過透過晨光第一線嘅提提你啦，嗱，翻埋今日工，聽日工，禮拜五嘅假期啦，佛誕假期啦， 係、 即 係請咗星期四未啊？大家 係啦， 而家歐你有冇請星期四啊？我啊冇啦，我哋 冇啦， 兩支工 繼續翻嚟同你一齊晨光第一， 咁梗係啦， 仲一齊啦，咁啊真係啊嚇，咁啊有啲朋友就佛法無邊，休息一天，我哋就好得咁樣玩，係唔緊要，咁啊最緊要。大家开心啫， 咁系啊， 开心啫嘛，好简单，好直接嘅人嚟啊嘛，老板又系咁样谂，打工仔又系咁样谂噶啦。好啦，咁啊，详细天气要交翻俾小白讲啦，我都快啲翻翻入嚟直播。 OK OK， 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以及有几阵雷暴，咁所以带定大家嘅雨具啦吓。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嗱，而家24度嘅，相对湿度91%。咁啊，空气方面就普通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啊。 晨光大学。 好啦，时间嚟到今日朝头早嘅7:22，咁啊电话旁边咧，晨光大学入边亦都拨通咗咧，就系陈佩斯嘅中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近日咧都发现一啲嘅情况出现咗啊，就系呢个新冠肺炎嘅人数咧，好似有所上升嘅趋势。咁啊，我记得咧，即系之前都曾经啲报道就话到啊，冬天咧就冇乜嘢噶啦。咁但系而家天气咧又开始炎热，流感又唔可以忽视。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即系譬如系你自己嘅亲身接触嘅，咁最近嗰个新冠啊或者流感嘅情况系点样啊？ 我其實真係緊要咗嘅，即係都係多人病咗啦，所以我個專業都冇 update 啦，真係冇得閒去 update， 因為太多病人去病或者真係需要我哋去安排送藥啦，咁樣真係幾忙嘅。咁、而咧佢哋個症狀咧都離唔開有幾款啦，三款到啦。第一個就可能好輕微嘅，即係可能少少作感冒啊嗰啲，咁有啲都係幾快好嘅，無論佢係 covid 啦。check 到叫 covid 啦 ，check 到叫流感啦，我哋咁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啲真係比較嚴重啲咧，就係、是、發燒高燒啦，即係譬如可能39度啊，39度幾，咁比較熱啲個人咁啦。小朋友好啦，大人都好啦，都會有呢個情況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加埋咧一個肚痛肚屙嘅情況啊，即係哇肚痛啦，去唔到廁所啦，即係好痛，好想出嚟但去唔到啦，又或者一出到嚟嘅全部都係即系大便难啦，咁样呢个情况就比较常见啦。 咁如果你话一般嘅，譬如新冠肺炎或者流感，其实个症状系有啲乜嘢唔同噶？佢哋 其实我觉得差唔多嘅，因为中医咧有个优势地方咧，我就系辨证论治啊。嗱，譬如有阵时有啲病人话，我 check 咗个明明阴性啊，以为自己唔系啦，但系过咗几日又话 check 到系阳性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咧，我哋靠呢个测试咧，的确唔系话太准确，或者嗰个测。即係暫時都未 check 到嘅，如果佢係嘅話，咁我點樣算呢？咁樣就辨證論治啦。譬如好似頭先個情況啦，通常咧佢發燒啦，又或者我哋講38.5就係發燒啦嚇。咁如果高少少39度幾嗰啲叫偏高燒啦。咁呢啲嘅高燒咧，通常咧喺初起嘅階段咧，其實都會病者都會比較怕凍嘅，覺得好怕凍嘅。雖然有發燒，但係又怕凍喎，好想著衫喎，有啲風吹埋嚟咧，覺得唔係好舒服嘅喎咁樣。咁呢一啲嘅情況咧，我哋都係講咧係外寒啊，出邊好凍。但係咧，入邊就好熱，外寒內熱嘅情況嘅。咁、而另外咧，嗰啲譬如啲病人會加埋會，肚痛喎、肚屙喎呢個情況咧，你睇埋條脷咧，就見到條脷都好厚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濕好重啦，即係入邊有濕喺入邊啦。咁呢個就係而家嘅情況啦。你留意一下，因為又係又落雨喎，係咪？陰陰濕濕咁樣咧，咁所以咧呢個時候咧都最容易咧發作呢啲病㗎啦。 系咁啊！啲病菌都系阴阴湿湿噶啦，唔好俾佢装到就得啦。好咁，但系又想问一下，如果怀疑感染呢、這个即系新冠肺炎嘅，如果中医嘅角度出发，咁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呢？ 嗱，一中咗咁点算咧？因为好多人都彷徨啊，尤其是咧一病嘅时候，我作作地病都唔知系唔系噶嘛，系咪？ 系咯，系咯，同埋而家又话咩再翻中啊，有好多呢啲咁嘅讲法。 系啊，嗱，咁有啲病人咧就话，我受咗3年都要失手啦，咁样，咁我就成日讲笑嘅，一生总要中一次嘅，跟住咧，咁我都系病啫，大部分都会好翻嘅， 系 啦，咁有啲人真系中咗两次啦，咁我自己接触啲病人中两次都有嘅，咁但系你话三次就听啲病人讲啦，咁样，咁就未真系医过呢第三次啦，咁而咧嗰个通常咧佢嗰个。啱啱就算為我未 check 到噶嘛，我覺得自己有啲唔舒服，咁應該點算咧？第一樣嘢頭先咪話怕凍嘅，咁所以我哋一定咧就唔好食生冷凍嘢啦，我哋要著夠衫啦，同埋咧或者你發覺咧，喂呢排接觸啲同事啊朋友都係病嘅多，咁你點算咧？一定要早瞓， 係啦，早瞓哦， 早瞓。系啦，仲有咧，因为咧嗱，虽然咧今日就话落雨啫，前几日咪热到不得了嘅，即系 系啊，啱啊， 你喐两下就出晒汗噶啦嘛， 系啊系啊， 系啦，呢、這个时候好多人咧都濑嘢嘅，做乜嘢咧？食冻嘢，食雪糕， 系、食雪糕，跟住或者系冻饮，仲要加冰添啊， 冇错啦，跟住好啦，一日一出一入一冷气，其实就算冇 covid 你都会感亲啦，咁跟住你咪肚痛肚屙啊，或者少少亲啊呢个情况啦，咁、所以而家尽量生冷冻嘢就要少食啦，忍一忍口啦，就算你觉得自己好强壮都好啦，咁样，因为一病就真系病嘅，系啦，咁我哋平时如果就系饮食咧唔检点咧，啲湿气啊寒气聚咗喺度，咁到时而家你自己接触啲病菌啦，又或者一出一入一冷气咧，咁啊～成機病噶啦，咁所以我哋咧覺得咧呢一排咧，好多人病喎，自己就醒目啲，早瞓早啲休息，因為你早瞓早休息咧，氣就會夠，咁即係話咧你嘅抵抗就會強好多嘅，爭好遠嘅。 明白，咁啊頭先都講咗，譬如寒啊或者濕啊，甚至乎譬如要個人咧要點樣去休息啊，咁但係如果我用譬如薑啊、陳皮呢啲，其實可唔可以做到令到個人可以暖和翻或者平衡翻咁樣噶？ 非常之好啊，因为呢个咧，我成日都叫病人咧，屋企要预备嘅，有几样嘢嘅暖包都要嘅。暖包咧就可以热敷下肚仔，因为咧头先咪讲过咧，好多时呢排都会系肚痛肚屙噶啦，咁样。 咁而咧话喂，我冇肚痛冇肚屙，可唔可以暖敷咧？都可以敷个肚仔噶，因为肚仔嗰个位置喺中医角度嚟讲咧，系一个咧肾嗰啲位置嚟嘅，即系话我哋元气所在，咁所以我哋可以暖一暖佢，保护佢啦。咁而另一样嘢，头先咪讲过咧，喂，我哋都比较怕冻啊嘛，咁而好多病人咧，譬如话可能 Covid 之后啦，即系发烧完之后啦，又或者就算啱啱中都好啦。或者有流感都好啦，都會用咳啊、喉痕啦、咳啦咁樣。 係啊係啊， 喉嚨痕、咳咧，通常都係寒嘅引起嘅，凍嘅引起嘅。 哦， 係啦，你發覺有時咧一夜咁凍嘅，就可能咳幾聲咯，咳多幾聲嘅，就係寒啦。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姜就大派用場。姜一方面咧可以對住呢個喉痕啦有幫助啦，亦都可以暖翻個胃啦。咁啊，陳皮頭先提到陳皮係咩咧？陳皮係化痰咯，因為咳得嚟咧呢一排嗰個咳咧幾得意嘅，嗰啲痰咧係好黏嘅，好似啲膠水黐喺你個喉嚨度，比較難甩出嚟嘅。咁我哋需要氣啦，咁亦都咧。即系身体要处理佢啦，咁亦都咧陈皮都系帮助化痰噶。 咁啊，真系当然非常之好啦。同我哋简单讲埋咧，如果用中医嘅角度去到医治，咁啊，其实过程入边最主要发挥到咩作用咧？ 其实最主要咧就是我哋医治咗之后咧，仲可以补一补气，因为呢一期我感冒咧，我觉得系好伤气，即系好似插把刀喺你身上，就算掹咗翻出嚟，你身体都要受伤嘅。咁所以咧，处理完嗰个急症嘅问题，即系发烧啊，处理咗之后啦，咳啊之后咧，我哋要补翻个气，希望下次唔好咁容易病咯。 明白晒，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倾住咁多先啦。如果大家发现自己身体有啲，譬如系唔舒服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即系又湿啊又剩咧，就千祈唔好犹豫啦，快啲咧揾你嘅医师啦，或者揾医生咧去到 check check， 咁啊变一变症，咁啊令到自己健康方面啊自己守护住好紧要啊。今日朝头早同Terry 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唔该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峰抵达美国里森。谢峰在纽约机场表示，很荣幸受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委派出任中国第十二任驻美国大使，形容是神圣的职责。而他到美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增进中美交流合作。他说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面临严峻挑战，他既感到使命光荣，更感到责任重大，将迎难而上，担当尽责，不辱使命。谢峰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争取中美关系回归正轨。在澳门考察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天下午和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及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夏宝龙指出，何一成上任以来，团结带领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推进澳门一国两制实践中取得很多突破性进展，很有成效。他又对澳门特区发展提出六点要求，包括在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加强爱国爱澳力量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做好横琴开发和在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何一成说，澳门特区政府会积极回应和落实，带领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实现澳门特区更大更好发展。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潜入别尔哥罗德州格赖沃隆的乌克兰武装人员已经被俄军击溃。发言人说，俄军对潜入的乌克兰武装人员进行空中打击和炮击，一共打死70多人，摧毁4架装甲车和5架卡车。残余武装人员已经退回乌克兰境内，俄军将继续进行打击。别尔哥罗德州州长宣布解除在全州实施的反恐行动状态。他之前通报乌方在过去一日内 向當地大約20個住宅發動攻擊，造成一人死亡、13人受傷。烏克蘭當局否認與襲擊事件有關，又指是俄羅斯反政府組織所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五方街唯一行车线，以及系四美街去彩虹道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另外，受到交通灯失灵影响，皇后大道东来回方向暂时不能转入去坚尼地道，大家要留意翻。仲有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已经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因应狮隧将会在今个星期日清晨五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在星期六晚上10点开始，狮隧一带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而去到星期日凌晨的4:30至5:00，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龙翔道来回方向通往狮隧的支路是会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是会改道行驶。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缓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去到孟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你将选民登记表格上面嘅地址系错嘅，嗰度咧系你铺头地址，都唔系屋企地址。你知唔知咧？提供虚假资料是犯法的。 咩啊？睇过？哎，唔好意思啊，我手快快写错啫，即刻改翻咯。我梗系知道提供虚假资料是犯法的啦。 是啊，任何人明知或者系罔顾后果，在选民登记申请中向选举事务处提供属于虚假或者具误导性的资料，无论他会唔会在选举中投票，都是违法的。 我知道。而如果在其后的选举中投票，更加会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万元及监禁7年的。 所以填写个人资料的时候要准确无误。顺便提埋你啊，今年向选举事务处提交更新选民登记资料申请的截止日期是6月2日或者之前，不要记错啦。 以上资讯由选举事务处提供。 陆岸同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来这个球场玩不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鬼 Sir 张志德回忆519之翼的世纪金球以及多年来的球员生涯。 足篮团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请勿站越黄线，列车即将进入恋爱翼，请大家耐心等候。 Sarah 姐，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登上即安号列车。 上咗即安号列车，代表大家已经对职业安全有一定认识。不过想了解多啲同埋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来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地工作要有合规格安全帽，咁样做起嘢上嚟先靠谱。我系吴依家依卡。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睇睇个天气啊，小白好嘛？ 系啊，咪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咁啊初时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咁啊见到日间最高嘅气温咧27度，咁啊其实今朝咧都已经系咁啊清凉咗啲啦，咁啊当然始终夏天啦，咁又唔系话即系会去翻冻嘅，咁啊凉少少，咁你见到出边其实都系好多地方都落紧毛毛雨啊。 冇错啊，咁啊展望咧未来数天咧部分时间先有翻阳光嘅天气炎热啊，理论上佛诞假期咧应该都阳光普照 啊，咁啊好啦，嗰啲咩太平清照啊，有好多嘅民间嗰啲文化宗教活动啊，咁啊可以顺利举行啊最好啦。 系啦，咁啊长洲太平清照就可以食素吧。包啦，嗰间连锁快餐店啊，有一年几日可以俾大家啊有个斋包食下啦， 系啦，几好几好，唔错吓。咁啊，而家24度，相对湿度91%嘅。 好，咁啊，今日咧先同小白讲下呢一个先啦。咁啊，碧咸咧，琴日就去咗金钟啦。 系啊， 身边有冇啲女士朋友即刻话喂放咗工去金钟咁样啊吓？ 我都想去金钟啊，因为我其实今朝我都有提过，因为点解咧？对上一次咧，突然之间碧咸喺香港出現， 喺荔枝角， 喺荔枝角啊嘛，系啦，咁啊嗰陣時佢係著到成套 full suit 嘅喎，係真係正嘅老西咁樣嘅喎，今次就平民化少少啦 ，smart casual 啦，點解咧？ 個頭好似未搞喎，佢都係嘛？ 嚟緊 gel 啊，因為同阿 Angelababy 一齊拍廣告， 係啊係啊。 咁你做嘢之前，通常個頭唔會 set 得咁行噶嘛。 等翻阿髮型師搞啦，如果唔係搞唔到。 等翻廣告方面嗰啲髮型師幫佢去做下造型啦，咁樣咁啊幾有趣。其實咧，知情人士啊，知情人士啦。都知道碧咸嚟㗎啦，因為早兩日就喺澳門嗰個其中一個賭場嘅度假村咧就揭幕啊嘛，嗰個倫敦關於倫敦嗰個度假村係碧咸係代言人嚟啊嘛，咁人哋去得澳門，如果唔係好趕 嚇， 佢都咁啊，梗係嚟香港啦，啱唔啱啊？ 啱啱呢個啱， 咁係邊個即係突發？特襲金鐘係我哋啲平民百姓先唔知啫， 人哋梗係知啦，人哋有曬 schedule， 碧咸自己都知啦， 唔通碧咸會話俾我哋聽咩？ 個個都知，係你 碧咸打嚟神光 morning call， 喂呢個 Willie 啊， 係啦，但係咧報紙啊，即係娛樂版啲行家有趣，佢話碧咸咧親民任影冧爆 fans， 哦呢個係啊。 基本啦、 啊，真系好好啊！呢样嘢真系做得 系啊！嗱，当然啦， 最担心嘅系佢啲身边嗰啲保镖，你又玩亲民呢招，我好惊 嗱。碧咸咧，即系俾你影咧，都唔系新鲜事嚟嘅。唔俾你影咧，就系、是、新鲜事。 通常都系咁样。 系 呢啲叫做国际巨星咧，嗱，佢哋一定会尽量行亲民嘅路线嘅。咁嗱，头先就提过，譬如佢身边嘅保安人员啦，咁佢哋会紧张少少，因为你咁亲民，即系有好多人会行埋去啦。通常去到呢啲位咧，其实你见身边嗰啲保镖咧，佢真系金睛火眼去到望住嘅。如果佢哋有阵时咧都会望翻经理人或者本身嗰个姓或者 好似碧咸咁巨星啦，總之或者係歌壇嘅巨星啦，就望翻佢哋。如果發覺佢哋需要幫忙嘅話咧，咁佢哋就會出現啦，或者經理人會出聲，都要幫幫佢哋，掹翻開啲人。所以咧， 群情太洶湧，因為 係啊，群情太洶湧咧，亦都容易造成危險嘅時候。所以其實去到每一次呢啲位咧，我哋好輕鬆去到去影相嘅時候咧，其實側邊幾百萬隻眼佢都望住啊！ 啱噶，咁啊，碧咸個產業鏈啊，又要養起成村人， 咁 呢一村人就係負責做呢啲嘢噶啦。係 啊， 係 啊。 咁啊，我哋成日都話咧，喺明星嘅世界，明星永遠好人噶，唔好人係啲經理人啊，啲助手啫嘛。 因為佢哋願意做嗰個壞蛋嘅角色啊嘛。係 啦。artist 唔通出到嚟遮住自己口面咩？ 咁梗 系唔 得 啦，又挥手又派心心咁样啦，又做嗰啲攞自己块面啊整个心嗰啲，系边个会出声话唔好影啊？经理人， 经理人啦， 经理人话好啦，影够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啲保镖话唔好咁近，唔好咁近，跟住保镖咧，仲要就系俾可能俾翻嗰个巨星闹，嗱你唔好咁样啊，唔好咁样。 系啦， 件事又出嚟啦， 系上演一幕咩？扶持指孝啦，我哋喺娱乐圈或者做媒体做得耐啊，见惯嘅。不过我都觉得碧咸系型嘅。老实讲，即系呢个年纪，真系男人嘅天花板啊！即系如果去到依家今时今日又靓仔啦，又有品位啦，个体格又 keep 得咁好啦，即系你见到咧，碧咸嘅衣着咧都系你头先都讲啦，佢比较 hea 少少啊，即系着件长袖嘅针织衫啦，跟住入面有件白色 T 打底啦，件白色 T 都系露咗少少一橛出嚟嘅，即 系 唔系好好 歪歪地嘅感觉。 歪歪地嘅咁，我同你着咧着唔到味道啦， 梗着唔到啦。 碧咸嘅着到个味道， 佢唔着都有味道啊， 着更有味道啦。咁啊，女士们开心就开心啦吓。好啦，嗱。即系如果冇碧咸咁靓仔咁点搞咧？都唔好攞 AI 嘅技术去呃人，因为咧睇到一则嘅新闻咧有趣咁啊。当然咧有趣背后就希望啊透过呢一则嘅新闻咧去警惕下大家。话说系咁嘅，咁啊喺福建啦、内蒙古咧就有啲人咧用嗰个 AI 嗰个 filter 换面啊扮好友，即系意思系点咧？我同小白咧就 FaceTime 倾偈，咁成块面咧，我都系一个阿 O 嚟嘅，点不知 经过个 filter 之后咧， 系啦，就变咗另一个人，变咗可能公司嘅高层咁先算啦。公司嘅高层就问：喂，小白啊，唔好意思啊，即系有个节目要你帮手做啊，不过咧呢、這个节目咧系关钱事噶，麻烦咧你先汇40万落我户口先啦，咁样。 哦，好啊，好啊。 咁因为即系呢个阿 O 咧，就用咗公司高层嘅名义啦，同埋用咗 佢 个 样 啊。 喂，咁似嗰套电影 Face Off 嘅叫咩？夺面。 夺面双红好似 系夺面双红咁 样。系啦，总之英文名你又冇噏错噶啦，咁样。 Face off 就 系啦，咁啊，但系咧，哇，呢一个咧真系啊，估唔到咧，弄假成真啊！嗱，讲多少内文俾你听啦。咁啊，呢个骗徒咧就利用 AI 嘅换面同埋咧扮声技术，喂。你估我哋做电台扮声扮得叻 ，AI 仲叻啊！即系可能直情嗰个声，我在劳都咁样系嘛？即系再似好多，我哋都学得唔似啊！我哋 冇可能学得似， 冇啦， 唔会学得似啊！ 咁啊，因為 你仲要讲埋刘德华，冇可能学得似啊！ 系喎，华仔好似叫住，唔系有讲嘅。有阵时嗰啲慈善基金会， 佢通常行出嚟咧都好有礼貌嘅。 系， 大家好，我系刘德华咁。 系啊，咦，你都似，大家唔好扮啊， 唔好扮啊， 唔好扮 啊，唔好扮啊。 唔系，我有引起咗我条人，我都想朝头早扮。大家好，我系刘德华。我呢个 OK 喎， 得就好， 国语国语我唔敢办。好啦，嗱，即系我哋搞下 get 啫，之后就好啦。讲翻呢一则嘅新闻啦，咁啊用呢一个 AI 嘅换面同埋咧，叫扮声嘅技术咧，扮好友啊，即系扮阿小白个 friend 或者阿 O 个 friend 咧，就向呢个福州市啊某一间嘅科技公司嘅负责人借钱，十分钟之内咧就呃走咗咧430万嘅人民币啊，接近500万港纸啊，哇，好夸张！咁当然即系内地嘅公安咧，亦都系厉害嘅。咁啊，公安咧喺金融机构嘅协助底下咧，成功截停咗咧336万嘅。咁但系咧，佢依家都有百几万系俾呢个骗徒咧系呃 走 咗嘅。咁但系不幸中之大幸。 啊，即系你 冇呃四百几咯，而家呃300几咯。 嗱，去到呢啲咁专业嘅诈骗层面咧，你就唔可以单单就系讲话，喂，你小心啲咪得咯，你认真啲咪得咯，咁样大嗱嗱几百万系自己噶嘛，咁容易就借俾人。有啲人咧系友情挂帅啊，咩即系友情至上系点咧？ 见到你个样我就信你噶，见到你个样我就帮你噶， 亦都真系唔打唔撞俾对方知道啊，系啊，嗰、那个阿强真系出边唔系好掂噶，所以唉算啦，即系兄弟咁多年，帮下你啦， 帮到就帮啦， 帮下你啦，咁啊，即系你头先都讲啲科技巨企，讲真可能即系四百几万当。对于我哋嚟讲系四十几蚊咧，咁如果人哋问你借四十几蚊，我问你借四十几蚊啊，唔使人面辨识，可能你都借俾我啦。 仲问你不如借个一百好唔好啊？ 即系嗱，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有阵时听呢啲新闻咧，一听完之后咧就得一味就系话，喂咁即系嗰个人蠢咯，嗰、那个人啊，唔小心咯，嗰、那个人啊大意咯，其实未必单单系咁样嘅、因为你去到呢啲层面咧，即系一颗善心或者一颗友情咧。你真係会倾囊而出 同埋凌驾于个金钱嘅价值。 係啊。 不过我好好好奇一样嘢就係佢嗰个 AI 嘅技术呢係咪真係做得咁完美。即係嗱啲声嘅话呢我觉得声就係因为佢本身系电脑合成啦佢一定係。即係譬如扮咗譬如我 RO 嘅原来有人扮攞我样攞我把声 RO 嘅。 係啊。 咁佢一定呢啲人就會可能 O 聽落嘅時候，咦佢把聲窒下窒下， 係啊， 我可能網絡收得唔好啫， 係啊係啊， 佢個樣有時 fit 下 fit 下，係 啊， 都可能係 internet 收得唔好啫，係 啦， 可能就係有呢啲咁樣嘅叫做走盞位，令到人哋覺得咧啊，我都會信咗嗰個 AI 係真嘅人。 所以大家嚟緊嘅世代咧，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同埋 多方次核實咯。 係啊，你諗下佢呃嗰個人，嗰、那個人已經係科技公司嘅負責人咧。 科技公司負責人。 你如果嗰個人呃嗰個人，嗰個人係賣菜嘅， 咁都明白科技公司嘅負責人。 係啊， 即係大家都會睇得多嗰啲警察呼籲啦，就會話。嗱，譬如阿 O 而家又系有个人攞我个样去阿 O 啦，醒目嘅阿 O 都会，就算望到我个样啊，都会再打多次电话俾我啦。 所以，呢啲系友情相关照啦，即系友情可唔可以当钱使咧，自己去衡量啦。不过咧，就骗徒手法都系层出不穷嘅。 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已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地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笑。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 我知道，筵席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 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从狂想沟至今，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轻松，千载不变中，水分开，有日再见。 温拿乐队的作品由始至今啊，嗱呢一段识时风咧，边个歌啊攞翻， 梗系要啦， 边个歌啊攞翻支识时风出嚟吹吹佢啦，咁啊应该估计系嚟紧会开 show 噶啦， 估计都系噶啦， 估计系咁啦，系啊，咁啊转个头先同大家听下只刘德华同九石样嘅作品啊，哇呢个呢个 cos 都好犀利， 系啊， 系我都即系都意外啦，九石样大家都知嘅，香港又有自己嘅演出啦， 系系， 咁亦都即系每次嚟香港咧。啲人咧都非常之關注佢嘅一句一動。 係啊，咁啊早兩三日，阿華哥啦，即係唔夠叫華仔，其實我哋呢啲彈數都阿劉德華先生去黑勤嘅演唱會嗰度。 係啊，係見到啊。 Crossover 咁啊，可能華仔遲啲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係 啊， 係大家繼續 update 下。 好犀利啊嚇！咁今日朝頭早咧，想問一問咧，而家去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時候，即係人有三急啦。我哋都會去好多嘅洗手間。嗱，而家洗手間咧真係好多元化嘅， 係 特別。在外国香港的洗手间都真的越整越靓，这个是事实来的，就算是政府起的洗手间他们都用了很多智能的方技那些科技，例如是有多少个次格是提供服务，有多少个坏了，其实你不用进去排队，你在外面都見得到嘅，咁我覺得呢啲真係又做得好啦， 即係喺出面有個熒幕， 喺個屏幕 咗，有三格， 係你可以用嘅。 如果你喺熒幕嗰度咧，你見到敷咗咧，你會唔會入去跟隊咧？ 我会喺出边排队， 系出边排队， 系啦，即系正常应该会喺出边排队，见到有吉啦，跟住你先入去，其实都 OK。因为咧就好似排银行队同埋排呢个快餐店嘅队啊，其实以前咧一直都系跟翻个 cashier 去到排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唔聪明嘅做法嚟嘅，可能有啲会有啲队会快啲，有啲队会慢啲，其实应该系排一条队， 系 我自己就中意咁样嘅，即系排一条队，咁然后分翻咁大家会公平啲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而家洗手间啦，咁其实佢哋有好多嘅新嘅科技咧，都令到人哋觉得咦睇落去都几特别。咁喺外国有一个洗手间系咁样。佢變咗用呢個藍光嘅洗手間， 哦， 成個洗手間都係用好似藍色光打咗落去， 係型啲啊 ，cyber 啲啊，定還是喺個清潔方面？因為有啲即係叫做藍光納米技術噶嘛，唔知係咪咁樣啦嚇？ 佢藍光嘅原因咧？ 其實係有得解嘅。嗱，除咗可以俾大家有一種cyber 嘅感覺，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唔係好多洗手間會用呢一種嘅設計啦。咁但係咧，原來從呢一個叫做醫學嘅常識去到睇咧。原來藍光咧，即係打咗入去嘅時候咧，如果有，因為洗手間都驚有啲人咧會帶埋毒品入去。 哦， 原來藍光即係藍色嘅光咧，入到入去呢個洗手間，再經過啲磁磚反射嘅時候咧，佢哋係睇唔到靜脈嘅位置，睇唔到即係自己嘅血管啊、靜脈啊， 咁就冇咁容易吸毒啦。 冇錯啦，咁佢哋咧就會即係停止咗呢一個嘅嘅動作，即係唔吸毒啦，因為佢完全睇唔到嘛。 係， 咁佢就會放棄啦。 佢唔會放棄嘅，不過唔會喺廁所嗰度吸毒啦。 即係起碼佢喺嗰一刻。佢喺嗰佢個環境入面咧，佢會放棄。 啱嘅。 佢就算佢即係佢再堅持咁呢個就起碼廁所亦都保障咗一個位置先。 啱嘅。 係啦，咁我覺得呢一類嘅設計或者呢啲嘅 concept 咧，其實都唔錯喎、 啊。小白你講呢個咧，憶起我前排睇到一篇文章咧，話大家有冇發現咧，普遍嘅公廁咧都係燈光咧盡量暗少少啊，即係唔係商場嗰啲啊？商場梗係光猛啦、靚啦為主啦，因為。即係你可以入去個廁所方便咧，你順便會行多幾格嗰啲叫做鋪頭咧，可能會促進到消費。嗱，如果政府做嘅公廁咧，歐美地區啦，以至內地咧，都係有好多傾向暗啲。原來人咧小便嘅時候咧，係傾向喺啲暗啲 嘅 地方， 係啊， 因為咧 心理嚟嘅， 呢個係一個心理學嚟。你唔會想喺大庭廣眾啊，好光猛底下如廁咧。你覺得個心理咧啊爭啲喎，因為對於大家嚟講咧，小便咧都係一個好私人嘅嘢嘅，或者有少少係會尷尬啲嘅嘢嚟嘅咁樣咯，即係去方便，所以咧越暗咧或者暗啲咧係方便到大家。去方便咯。 哦，喂，不過咧，而家有陣時去啲洗手間咧，光猛或者光猛得嚟，就有一種乾淨嘅感覺咧， 亦都 OK 嘅、 啊。我又係覺得另外一份嘅舒服喎、即係你起碼你去嘅時候咧，你更加嗱暗有暗嘅心理嘅舒服嘅、 啊。 但係光猛咧，你個心理第二個有一個乾淨嘅感覺就好重要、因為你知道你如廁嘅地方咧係好企理，即係望落去衛生啊。這個咧我諗特別係而家。經過咗大即係幾年之後啦，咁大家更加會覺得乾淨衞生啊嚟得更加重要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星期三嘅早上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欧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同我哋一齐咧睇睇啊，琴日港股表现咧就争跌啊吓，要跌咧246点啦，咁啊忧虑咧芯片战，咁啊科技股咧亦都系领跌嘅，不过咧好就好在咧有50亿嘅北水护盘，但系咧个市场气氛都系麻麻地，点解成交都反映得到啦，继续系 NGG 啦，再加上隔晚美股咧都麻麻地咁样，好啦，咁 Kenny 系咪有机会恒指再下试啲低啲嘅水平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 嗱，我覺得個市況方面咧，都好似我哋過往嗰幾個禮拜咁講下，其實就一路橫行方面咧，成交又少啦，又缺乏方向啦，咁同埋就啲平均線就攬埋一住啦，咁好明顯咧就係冇一個明確嘅方向嘅。但係通常呢個環境之下嘅話咧，就喺個九手必實啦，十個牛皮九個淡啊，所以你見佢咧就慢慢咧就逐步試翻啲低位啊，所以你見到琴日咧就去到呢個係19363点嘅，咁其實基本上咧就近排個 range 都喺19000到21000啦，咁但係上邊咧就肯定阻力重重啦，即係先唔好講21000啦。 一百天平均線20,400點都越靠越遠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就越嚟越近下邊個 range 底啦。咁再加埋其實不明朗因素都係有嘅。第一就係話嗰個息口啦，息口嘅情況方面啦。第二就係美國啲細型銀行方面嘅問題啦。同埋最重要就係頭先你講啦，就係中美上邊嘅問題，其實一路都係冇去解決過嘅。其實反而咧調翻轉咧，就係不斷咧就係佢雖然唔係大羅大股啊，或者唔係一啲好誇張嘅一啲係即係升勢咁嚟到去即係增加啲嘢，但你見到咧陰啲陰啲嘅話咧，其實係一路影響住嘅。譬如包括頭先提到個芯片市場啦，第二就係金融市場。其實睇翻好多嘅外資基金方面咧，其實都唔敢咧去持貨太多啲中概股啊，或者係內地方面一啲科技股份嘅，因為就係擔心咧突然間無啦啦出現制裁啊，或者係限制呢個投資等等嘅話咧，咁佢哋就會影響好大咯。所以你見到一路咧呢啲新經濟股啊、科技類股份方面咧，其實都係真係好立啊，個走勢都係麻麻地嘅。 係咁啊，睇翻咧喺市場上面咧，相對強勢啲嘅板塊咧，只有汽車股係相對好啲，即係電能車股啦。因為你見到即係美國嗰邊，譬如特斯拉啦、Tesla 啦，其實由低位都反彈唔少啦。咁啊，與此同時，你見譬如比亞迪，即係早一兩個禮拜，其實 Kenny 都有喺呢個環節嗰度提過，幾好喎、即係相對出嚟可能有高端嘅業務，有低端即係叫平民啲嘅業務啦，唔好用低端呢個字，平民啲嘅業務啦。咁好似個 market share 都立得幾盡下，咁係咪即係嚟緊呢一兩個禮拜？继续可以睇翻好少少个电能车板块咧，而电能车板块好似又真系同头先你讲嘅地缘政治啊，或者即系资金追捧等等底下咧，又有啲唔同。你睇法点啊 ，Kenny？ 电能车咧就当然系基本面上面嘅个大趋势就系、是国家一定系即系推动呢个系电能车上面嘅系发展噶啦。咁呢个就系、是。无可厚非的啦，咁同埋呢个系不争嘅事实嚟噶啦，咁同埋都系睇翻去到呢个2030几年啦，都唔系好耐嘅啫，咁基本上咧90%嘅新车都系电动车嚟嘅，咁其实而家基本上新车嘅渗透率都去到50%到噶啦，咁但系呢个市场亦都系大家即系兵家必争之地嚟嘅，所以其实就导致到咧嗰个竞争咧都系非常之系激烈噶，咁所以你睇到其实点解电动车股份方面咧，我哋都成日讲比亚迪咧，其他啲汽车新势力方面咧，其实都系麻麻地啦，因为而家开始发展到就一样嘢就系、是、你嗰、那个价钱上边咧开始有竞争，咁过往你其实可能睇翻啲汽车新势力出啲新车，喐下都讲紧40-50万人民币嘅。但系而家你可能已經落到去呢個20-30万人民幣，甚至無頭先提到比亞迪嗰啲，佢最平可以10万蚊人民幣留下添。咁所以變咗你就嗰、那個之前咧用嗰個價格比較高嚟到 keep 住個毛利率呢樣嘢嘅話咧，就好難去 work 噶。咁同埋甚至無更加就話咧，好睇你嗰個係公司方面嘅競爭能力就係、是、第一，首先如果你係買電池、買摩打、買其他零件翻嚟就裝嵌嘅。咁你個競爭能力相對嚟講就會比較係細啲㗎啦。咁但係調翻轉咧，如果你係好似比亞迪咁嘅，個電池都係自己研發嘅話咧，咁就唔同嘅喎。咁就變咗咧，就嗰、那個係競爭能力相對嚟講係高出好多咯。咁所以就電動車其實等於傳統車都係咧，你睇翻都係一啲又唔係到寡頭壟斷嘅，但係咧就肯定係太弱流強嘅。即係你傳統車其實你講嚟講去都係得幾間大車廠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就未來個發展，我相信都係會咁咯。 係咁啊，轉個角度咧，攞份港文版同 Kenny 傾下先啦。呢、這個點樣同投資又結連到咧？原來咧，警方最新嘅數據顯示咧，今年涉及咧投資內地，即係投資 A 股嘅騙案咧急升，從上年一宗咧到今年咧第一季就已經有79宗啊，由60,000蚊咧急升到超過7,000多萬，俾人呃咗咁樣，用一啲假嘅 App 咧製造一啲交易嘅回報啊，更加咧報章形容有10年嘅投資老手咧，亦都中招咁樣。咁啊，请会长去讲啊，喂，点解呢个情况会发生咧？投资 A 股系咪吸引力度真系大啲啊？每日都涨停板、跌停板嗰下就更刺激咧，咁样。咁你睇法系点啊 ，Kenny？ 其实咧呢、這个就点解咧反映咗 港股大家都覺得好悶啊嘛，冇波幅啊，冇成交啊，咁咪冇興趣玩咯。咁咪之前咧就大家一窩蜂，好多朋友都係，尤其是啲年青朋友嘅話咧，都中意去玩美股啦。咁啊，跟住整整下嘅話咧，咁其實美股都炒到咁上下，咁跟住開始咪發掘一啲係即係覺得有波幅啊，有起碼有希望嘅市場啦。咁所以咪 A 股市場方面咧，都大家開始嘅興趣係增加咗啦。咁再加埋，當然啦，你哋係所謂騙案嘅話咧，都一定係哇做咗一啲好嘅好好嘅 picture 咗，哇！你真係可以個投資回報好高啊，同埋就跟佢買嘅話咧，就一定會賺啊咁樣。咁所以導致到啲人會中招喎、啊。始終我覺得就最緊要第一，首先就係話去翻一啲有規即係持牌嘅，即係買任何嘅投資產品都好啦，去翻啲持牌嘅機構嘅話咧，咁呢個就比較安全啲啦。咁第二同埋最緊要就係你要買啲你熟悉嘅市場咯。你諗下你自己對 A 股市場或者對於一啲 A 股公司熟唔熟悉先？如果你唔熟悉嘅話咧，就唔好諗住係啲人買咗係賺錢嘅話咧，你就以為自己都可以賺錢。最緊要熟悉嗰個公司同埋嗰個市場先咯。 係啊，投資市場咧真係要多做功課。我記得 Kenny 都有試過，即係俾人冒認啊，喺個社交平台即係攞咗你個名字出嚟招搖撞騙。咁你哋做股評人都要立即去澄清翻，係 啊，所以就算我哋澄清之餘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就投資者都係要留意翻啦。即係其實好多社交嘅平台或者甚至乎一啲係即係一啲係頻道咁樣，都會有冒認我哋嘅話咧。咁你其實最緊要就先問清楚，究竟呢個係咪真係嗰個人嘅官方嘅渠道啦？咁最好就 check 清楚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容易中招咯。 係啊，明白啦咁樣。不過冒認 Kenny 都難啲，Kenny 都幾靚仔，所以係啊，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嚟啊。不過投資者都係啦，即係多做功課啦，投資始終要審慎去處理嘅。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Kenny 鄧勝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牵手，爸爸妈妈。 家。 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有乜嘢优惠？ 8:25啊，讲下呢个情报俾大家听下啦。嗱，同阿 Vicky 同阿小白讲咧，就系呢个香港故宫咧，九月又有新嘅展品咧就会出嚟啦，咁样。咁报章嘅头版系咁样讲，神秘文明三星堆，120件文物啦，咁样。嗱，我先问咗第一样嘢先，你入咗故宫睇观察或者游览或者观赏未咧？ 未啊！ 我都未。 我屋企人好想去的。 我屋企人都好想去。 我都仲未有呢个时间同佢哋一起去。我好想同佢哋一起去。 我哋都停一停，点解我哋唔去？一阵先讲啊。小白，你呢个见你静咗，有冇得叫做富朋子贵咧？即系意思系咩咧？小朋友可能反而更加多機會啊，因為佢哋學校可能搞一啲親子團入去故宮咧， 陪太子上京嗰啲 friend 啊嘛。 但因為學校搞咧，佢用團體票咧，你 容易啲一齊去嘅， 會唔會可以做到這個呢個咧？ 我都好希望學校咧係有呢一個，因為咧嗱，一開頭其實故宮博物館佢開嘅時候咧，我真心講我係想去。到我好多朋友咧，大家都去完之後個口碑都好好。其實有段時間，我諗我同你都係見到我哋大部分嘅朋友都喺嗰度打卡㗎。 我都好想，即係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有陣時你要早半個月定早一個月去買飛咧，你有陣時未必 plan 到啲時間 計劃唔到， 因為你除咗今次因為買機票同埋演唱會係要 plan 一個月。以後咧，盡量啲嘢都唔想咁牽絆啊！咩叫咁牽絆咧？其實你而家上翻故宮嗰個網站，可能有機會啦。即係一睇已經睇到係6月20號嘅飛咁樣。咁你6月20號可能唔係你嘅飛啊，係你已經飛咗啊，可能亦都有咁嘅機會。所以你唔夠膽 mark 定嗰一日咯。咁但係咧，今次咧呢個展品咧，我就覺得大家都可以去認識一下同埋睇下點解啊？咁因為咧，佢入邊咧有啲直情係商代喎，嗱，如果你熟中國歷史， 好耐咯， 商朝嘅一啲叫做文物啊，佢一個面罩嘅，呢個面罩咧，好似我哋睇一啲超級英雄電影咧，嗰種超級英雄嗰啲金色， 呢個面罩好似神雕大俠嗰個面罩喎。 嗱，係啦，如果用金庸先生嘅作品嚟講，就即係神雕大俠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喂美式啲，喂其實佢成個 Batman 嗰個眼罩咁， 係 即系讲真啦， 另外嗰幅图又有啲似 Batman 喎。 系啦，嗱，即系但系你要留意翻系商朝喎， 系啊， 商朝系好远古嘅， 商朝好耐，封神榜 friend 嚟噶咯，商朝已经 即系去到嗰个咯，即系唔系同你讲明朝啊、清朝嗰啲，即系嗰啲都好远古，但系相对近啲依家，近啲现代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哇，真系厉害呢、一个，更加咧系近半数咧系呢一两年咧先喺四川嗰度掘出嚟嘅。 哇咁犀利， 系啊，新 有冇姜子牙嘅鱼干啊？ 咁啊冇，我暂时见到面具系比较多啲嘅，同埋有啲纳人像啊，同埋喇叭型嘅一啲类似乐器，或者 喇叭型咁得意， 系啊，有趣、啊。咁佢都系咁样，嗱讲啊咁讲啦，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文物呢啲，我哋梗系入去观赏，同埋我哋究竟识啲咩？不过咧，香港故宫馆嘅馆长咧，佢都有表示，嗱，如果咧要七天无休嘅开放咧，就并不可能噶啦，因为咧文物咧系需要休息嘅，同埋修复嘅咁样。不过佢哋考虑紧咧增加个开放时间。 诶、好、啊， 嗱呢、這个帮到手嘅，机 会嚟啦， 系啦。咁啊，希望即係往后大家都可以沾染下呢啲文物啊，同埋艺术嘅氛围啦。你諗下坐埋三个人，即係 Vicky 啊、阿 O 啊、小白， 其實都未入過去睇、嗯。但係問心想唔想入去睇，就好想入去睇。我爹哋媽咪咧，其實講咗好多次噶啦，因為即有陣時飲茶都話啊，即係阿邊個邊個啊 ，M plus M 加嗰啲，你哋冇去啊？ 系 呢个有啦 ，M 加我都系其实做嘢入去啫，好少特登咁样专登睇咯。你又特登系咪 ？M 加容易啲买， 系啊， 容易啲。 所以其实我哋都好喜欢艺术嘅，即系个买飞嘅问题。 老实讲啊，即系讲句真心说话啦，即系我都系平民嚟啊，我都觉得 M 加好似容易啲约，即系可能约一两个礼拜后都 OK、嗯。但系故宫你成 M 加而家其实 walk in 你都买到飞， 系可能系啊， 系啊，系啊，冇错， 系啊。咁啊，大家谂下啦，即系嚟紧。Long weekend 有啲咩地方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涉及內地股票的投資騙案由去年頭四個月一宗，損失金額60,000+，升至今年同期的79宗，涉款7,174萬，單一案件最大損失金額達451萬，事主受騙前沒有投資內地股票經驗。警方說騙徒會假冒本地持牌經紀，聲稱有內幕消息，透過指定投資應用程式投資內地股票，獲得固定高回報。騙徒又會要求受害人轉帳至本地個人戶口，其後會以不同理由阻撓受害人取回款項，甚至失去聯絡。其中一名有10年投資內地股票經驗的投資者損失過100萬。他說騙徒顯示的資料指他投資的內地股票升至停板，曾有獲利，他亦試過取回部分款項，信以真之下加碼投資，但是最後嘗試取回資金被拒，才發現被騙。新蒲崗四美街一個電單車維修中心發生3級火，一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出现脱水等不适情况，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现时情况稳定，留院观察。火警在晚上8:11发生，到凌晨0:23消防将火警升为3級，火势凌晨2:15受到包围，并在3:45大致救熄。消防说火场面积大约10米×10米，大约50部电单车被烧毁，暂时未能确定起火原因。消防又指，由于现场有大量浓烟和温度颇高，因此需要持续进行射水降温和散烟工作，但期间发生多次爆炸，因此需要将火警升为3級，并需要将现场人员撤离，并重新部署，调派适当人手进行灭火工作。而现场存放了大量电单车和零件，包括车胎和塑胶外壳，产生大量浓烟，加上布局复杂，增加灌救难度。国泰航空空中服务员被投诉出言侮辱和歧视非英语乘客，国泰宣布解雇3名涉事的空中服务员，并再次向受影响乘客和社会各界致歉。行政总裁林绍波将领导跨部门工作小组全面检讨，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就事件发表声明，对国泰航空部分机组人员的不当言论表示十分痛心，指事件严重违背香港优良的待客之道、一贯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他已经向国泰航空表达高度关注，并要求管理层立即改善服务，期望国泰航空尽快完成全面检讨，为公司制度以至员工态度等方面从根本上作出改善，不负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好客之都的声誉。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

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仔村。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乘搭人生升降机，阁下嘅生命已经完结，依家你可以通过呢部电梯返回一生之中最重要嗰一日，重新做一次选择。但呢个选择唔会改变你已经死咗嘅事实，只能够让你嘅人生不再有遗憾。好啦，请你做好准备，电梯门即将打开，祝你今日有个愉快嘅旅程。 电视剧集《狮子山下》人生升降机，星期六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唔知大家咧细细个嘅时候，唔好话细细个啊，即系小学啊、中学嘅时候，甚至大学咧学习嘅时候，嗰、那个氛围系点样嘅？开唔开心噶？ 开心， 系咪都系有开心嘅回忆噶嘛？ 最多系开心嘅回忆嘅，其实 系咪啊？ 系最我记得我同啲同学仔关系都好好， 系玩嘅， 玩 系读书好认真读书噶， 唔认真读书噶，唔认真。 小白系咪认真读书？ 都唔系好认真读书。 有但系有啲人唔使认真读书都可以好 叻 噶， 系啱啊，行行出状元啊嘛， 系啊。 但係的而且確咧，原來學習咧點解會即係有陣時候我哋會覺得啊，我唔想睇書啊，我唔想上堂啊，點解咧？可能其實咧都係因為拎唔到佢個注意力，佢冇興趣啊。咁但係原來我哋將呢一樣嘢咧改變少少咧，令到佢哋咦，好似呢樣嘢幾有趣喎、啊。其實我哋學習或者小朋友學習嘅時候咧，係會個腦袋啊，佢自己係會記得好多啦，願意去學習好多 嘅。冇錯，有陣時父母咧第一步咧，即係我都知道。亲子环节一定是小白啦，同埋嘉明咧好了解啦，因为找了很多专家啦。但系咧，用我自己，我少啲讲啊，因为我妈咧细细个成日带我去图书馆嘅，咁、咧就令到咧，其实我系几中意睇书，同埋睇书都几快嘅，即系好快就可以快纳到其实入边个意思系咩？ 速读、哦，咦呢种嘅， 所以你到而家做 radio 好好，睇报纸睇得好快。 呢个阅读方法咧系即系速读，其实系个脑入边只眼睛啦投射咗个影像之后咧，系好短嘅时间之内跳晒一啲冇乜用嘅字，然后就揾一啲关键字出嚟明白个文章。 系啊，佢 系技巧嚟嘅， 真系成日带我去图书馆啦。即系又有冷气凉咁样，同埋嗰阵时有流动图书车噶、 啊 即系我嗰个地区咧冇图书馆嘅，咁但系咧我记得礼拜二同礼拜四咧就会一架当年嘅市政局嘅车咧就要驶嚟嗰个屋苑，跟住你啲僆仔又趌上架车嗰度就借书咯，又还书咧咁样，觉得啊几好嘅咁样一个学习啦。不过反而咧人大咗咧多咗接触手机同埋电子产品咧，我觉得而家反而咧老来咧有呢个专注力失调症， 系 即系系啊， 冇理由噶， 自己又觉得啊又要挂住手机，跟住啊又要睇下报纸又要。 要覆 WhatsApp， 跟住啊有啲咩新嘅資訊自己又會想知咧，好似咧成個人咧好似分散咗或者分神分得好緊要咁樣。 小白咧。小白，你以前即係細個， 以前反而容易啲 心， 以前反而心散啲嘅。而家做嘢 專心咗， 好容易就好認，即係好容易就好快咧就專注咗喺件事上邊。 係、 相反就我更加而家嘅時候咧，譬如做節目又好，或者就算自己平時做寫嘢、資料搜集嗰啲咧。我都會刻意去揾一啲環境，令到自己係可以安靜啲，即係好快脆專注完成。因為我發覺咧，原來 你離開屋企， 你好快脆完成咗件事之後咧，其實你贏嘅係時間， 係多咗時間做其他嘢 啦。好過你分心啲又做得慢，結果又咩都係做唔到，咁你不如一件一件嚟咁，可能我個感覺好似仲快啲添。 嗯，係嘅，有啲人咧就可能係細細個咧就揾到自己嘅方法去讀書啦，大個咧可能先係揾到啊，原來我係要有啲安靜嘅地方。 你是怎样啊？样 我自己呢就是我觉得我小个呢都不是说很专注读书的人来的，即是都是会玩的开心的。但是原来我发现呢就是在教育里面，因为我自己其实都有教小朋友画画的嘛之前。原来在一些画画或者教育的方面呢，比啲有趣的东西他们，其实他们就会即刻叮了一下。 譬如是什么呢？ 我愿意去学，即是譬如我假设我画一只熊猫这样啦，原来这只熊猫跟他说，个头唔一定系圆嘅，可以长形嘅，又或者正方形都得嘅。然之后你就去叫佢解释嘅，但系点解呢个系正方形噶？咁可能佢就会话：哦，因为似面包，我中意食面包咁样。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唔好框咗佢哋。咁其实佢哋咧就会愿意去学习好多同埋有趣好多。 啲男仔会唔会最后个个都画咗部机械人出嚟？无论系熊猫就系熊猫机械人，狮子啊狮子，百兽王咁样系嘛？ 画把剑俾佢咯， 系 啊。咁但系呢啲就会因为始终都见过。有啲家長咧就係話啊，會問翻我就係、是、啊，點解佢個圓形唔係咁圓嘅咁樣，或者點解佢係棵樹唔係啡色，唔係綠色，係紫色嘅？咁但係原來佢係想畫棵樹送俾媽媽，因為媽媽中意紫色。其實入邊係有好多唔同呢啲嘅 混含嘅一啲 message， 佢自己有自己嘅想法嘅，咁反而唔好框死佢哋咁多嘢。咁我今日咧就發覺咗，原來而家有好多嘅小學啊，都好多趣味性噶喺入面，即係老師做得好多嘢見到，即係唔單止係我見到有其他地方咧，就係有啲小學嘅裡面啦，佢哋係會咧加插一啲咧煮嘢食嘅環節。點解咧？乜嘢煮嘢食嘅環節咧？就係透過 即係學生煮嘢食啦。 係啊，同學生一齊煮嘢食。即係假設今日可能就快端午節，佢哋會一齊包粽，從包粽嘅當中去同佢講以前嘅一啲嘅過去啊。文化咁样， 我哋细个都有呢啲噶，记得一学校有一齐 包 粽 咩？ 你有冇一齐包粽啊？ 我真系冇， 我有， 我冇， 我有啊！不过嗰阵时，我记得阿妈话买材料咧，唔关事啊，咩唔有呢啲噶，咪整圣诞帽啊，即系时令嘢一定有噶啦呢啲。不过煮嘢食咧，就净系单系包粽嗰下有一齐包咯，系啊，包完跟住就有校工姐姐攞住啲粽去帮你。 即系大家食咁样系咪啊？ 系啩，好久远啦，唔系因为你即系问紧我成廿几年前啲嘢，有呢个印象，我都 就已经好好啦。 因为咧， 咁月饼嗰啲你有冇整噶？ 冇啊冇啊，粽系最容易整噶，因为你将啲糯米咧， 系啊系啊， 即系 堆埋一齐， 你整即佢成即 系 生噶 嘛啲嘢， 生所有嘢，跟住搭嚿肥猪肉落去，跟住有只。即咸蛋都系实滴滴噶嘛，你知咸蛋嘅，咁成嚿嘢咁摆落去，咁咪整咯。跟住你啲僆仔就学包粽啊，咁样楞住咁样， 攞翻屋企咁样系嘛？ 嗰阵时都唔系有咸，唔系有肥猪肉添啊！如果你夹硬谂，嗰阵时系包嗰啲碱水粽嘅， 即系红豆绿豆咁样， 最简单噶嘛。 最系类似啊， 系咪？ 嗱，你真系唔好问到咁仔细， 你小学又唔会话冇粒摆粒圆贝喺度，又摆埋入去，应该唔会嘅。 细鲍鱼啊嘛 ，Vicky 我都三十八岁人啦。你问紧我小学嘅，即系问紧我七岁八岁，你问我三十年前嘅嘢。 我哋 唔好话三十年前啦，三年前之后都唔记得咗啦。 唔系 反而近几年嗰啲唔记得，细嗰啲可能记得。 系啊系啊， 乜都唔记得噶啦，依家哎呀呀。 咁讲翻呢个啦， 系啊， 咁就系咧，原来而家有好多咧唔同坊间嘅学校咧，都会用一啲咧特别啲嘅有趣啲嘅方式，令到小朋友喺学习当中咧开心啲。唔单止咧系从嘢食啊，即系佢哋会猜下汤圆咁样啦。其实而家咧知道咧有小学咧系会有角色扮演嘅。角色扮演啲乜嘢咧？系系啊，冇错，小朋友小学已经 cosplay。咁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原来佢哋会每一个时间就会定一个主题，假设今个主题咧就系讲勇气嘅。咁佢哋咧就要喺图书里面揾佢中意嘅图书嚟到去讲，就系、是。 哪一个主角是有勇气的，然后就扮演他们。那、就令到小朋友呢，即有访问一些小朋友，就是哦，我这样是会喜欢看多些书啊。 是的，都会。 你很开心是 不是？我脑入面停留在一个种那里端午节。那如果端午节要做 cosplay， 哪个做屈原？那如果做屈原的小孩， 不可以 不要做屈原的小孩，那很不开心。 做屈原你下下又要后当幼细。 不是我纯粹你刚才讲端午节。我想起啫，咁但系每个故事都有佢呢个主人翁噶嘛， 系啦系嘅，咁但系总之就系令到小朋友系会觉得哇好有趣啊，我愿意去睇书， 系嘅， 首先佢踏出咗第一步，我愿意去学习，我愿意去了解，咁其实呢一样嘢即系以前我都唔会有咁多呢啲角色扮演佢，同埋佢呢啲咧都唔系话一年只系一次，都恒常噶，即系可能两个月都会有一次，咁其实的而且确系帮到好多 嘅， 即系令到小朋友可能喺学习里面，即系你啱啱都有讲，其实而家好容易小朋友攞个手机、或者、一啲嘅电脑，咁其实佢就已经可以睇到好多嘢，但係其实可能佢专注力啊亦都会少咗㗎。 係呀，咁学习有趣味呢都係帮一到手嘅。咁、你諗下，如果小白即係阿小小白攞住隻种返去，爸爸你睇我咁包种 嘅。 咁 叻 佢有帮手包过嗰啲云吞嗰啲㗎 喎。 好开心㗎啦。不过佢包嗰啲云吞就咁当然啲馅就飞晒出嚟啦，但 係唔要啦。係呀，最紧要系大家开心好玩啊，愉快地学习都系希望香港嘅小朋友每一个都做得到啦。 这只风筝若放手将吹不回来，若共你试试临别再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责般，连回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灌注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寻回那日那小情人，明明仍笑装，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八十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多，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舒适圈亦像毒药无力替换，讲好要幸福怎么可以忘，其实也未晚，从头定套十戒严密监管，遗忘了 了初心的我们，寻回最初的恋爱观，才能够终生不厌弃，厮守到世界也瘫痪。讲过共患难经生死，接受审判也牵手相伴，就算几千对，剩下最终几对，与你撑下 魏俊生，遗忘了初心的我们。 铜锣湾是源于早期一个圆形的海湾，当时高空望下去就好像一个铜锣一样，所以就会叫做铜锣湾。今天当然见不到了，但是铜锣湾的发展你又知不知道是怎样呢？想知道的话，巴卷号转头还你知。 I'm so sorry, can you, I stay naive, you can hate me. 铜锣湾全部都是沼泽地带或者是海湾，市民行过这个铜锣的海湾可以说是非常费力的。在1850年的时间，当时政府兴建了一条堤道，方便市民由今日的怡和街走到去捷径，去到天后区的一带。这一条堤道当时英文又叫做 Causeway， 正正就是今日高士威道名称的由来。看回当年的一张历史的鸟瞰图，圆形是铜锣，一半就是今时今日铜锣湾道对出的地方，另外一半原来维多利亚公园附近来的。好了，再看真一点，铜锣湾在19世纪中期开始填海，填了一半的铜锣，这一块的填海土地兴建了就是黄隐书院和今日的中央图书馆，另外一半的铜锣曾经是避风塘来的，在1951年填平了，开辟了刚才提过了就是维多利亚公园。铜锣从此由水上边摇身一变变成在陆上边的地方。填海工程的堆填物部分就是来自附近的天后庙山的。这个天后庙山铲平了之后就开辟了天后庙道。看回由以前的天后庙坐落的地方天后庙道，到今时今日也都改变了很多了。以前见到海的，今日海边都不是。所以说前人种树后人得果，今日的地图和以前的地图再比较一下，你就知道香港的发展是几咁繁荣稳定了。 哇，真唔讲唔知 道， 系啊，即系铜锣湾原来以前即系远古啲嘅年代系沼泽嚟， 咁啊，亦都喺即系天空上边咧望翻落，即系以前即系要你要揾个俯瞰图咧，好难嘅，因为鸟瞰图好难揾嘅，咁喺上面望落去嘅时候，竟然间系一个嗰啲旧式嘅铜锣嗰啲样，咁佢又系一个近住湾嘅地方啦，咁个名系咁嚟啦，同埋后屘即系填海啦，不断填海嘅时候咧就。填到而家我哋今時今日呢個銅鑼灣，其實網上面都有好多咧，就係一啲舊香港，而家係香港嗰啲對比 照啊， 嗰啲我好中意睇嘅。其中啲我好中意睇嘅就係例如係尖沙咀天星碼頭啦，因為以前鐘樓大家都知成百年歷史，以前嘅時候係車站嚟嘅。咁呢個車站九龍車站咧，就一路就除咗係個鐘樓之後延伸，仲有個好大嗰個嘅站頭喺度嘅。咁成個建築物係一座嘅建築物嚟嘅。咁即係有曬賣飛嗰啲位啊，就搣飛嗰啲啦，跟住有曬路軌啊，咁啊去到一對比今日嘅時候，你就發覺哇，原來我哋真係進步咗好多。 嗯， 唔錯唔錯唔錯。 係啊，咁啊呢個環節就會將啲。旧时啲嘢穿越话翻俾我哋听，旧时铜锣湾系点噶？咁啊，辛苦晒小白啦 吓！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投资 O2O 啊，九点十分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麻麻地啊，因为咧美国议会啦，同埋总统拜登啊，即系美国总统拜登啦，其实都真系啊，未达成共识啊，喺嗰个债务上限嗰个情况底下，所以咧市场都忧虑升温啊，道指要跌23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4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都跌几多啊，跌160点啊，港股 ADR 当然受拖累啦，咁啊要跌173点。咁啊，五月咧恒指啊夜期亦都真系低水146点噶，咁所以咧，即系今日市况应该都真系争啲啲啦，会唔会恒生指数咧下市啲低啲嘅水平咧，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 ，Clara！ 早晨，嘉明， 好开心又可以真人同你喺直播室当中见面啊！我哋今次咧承接翻上一集嘅话题啦，其实讲到支援呢一方面咧，家长好多时候咧喺屋企就好识得点样去参与啦，可能成间屋嘅设计都已经系为咗自己嘅小朋友咧有特殊需要嘅话，帮佢去布置屋企嘅。咁但去到学校咧，感觉上好似啊放手就俾咗老师啦，喺门口讲咗拜拜咁就唔关我事啦咁样。但其实系唔系嘅咧？家长系唔系都可以有参与嘅咧？ 系啊，家长系好需要参与。咁但系当然啦，咁有时好似头先你讲咧，就话啊，即系入到学校，我都真系要拜拜。老师未必会系俾你系跟住个学生啊咁样噶嘛。咁其实家长咧就好多时，而家好多时啲 WhatsApp 啦，同埋啲老师咧，佢哋都愿意嘅，即系唔系一定啦。咁佢哋都会愿意咧，系同你讲翻啲课堂嘅某一啲嘢嘅。咁家长咧就可以俾多啲意见啦。咁又或者，因为其实有好多好多有心嘅老师咧，其实都想个细路仔喺融合喺佢一个主流嘅。社会里边咧，主流嘅学校里边咧，佢哋系可以系更加快啲同啲小朋友去吻合啦，或者系配合佢啲嘢啦。咁所以咧，其实老师可能会见到个小朋友有一啲嘅情况出现咗嘅话咧，咁其实佢主动同家长又再倾嘅话咧，咁系变咗对个细路仔系会好好。咁变咗个细路仔可能同老师又会倾一转，可能同妈妈或者系爸爸或者屋企人啦、照顾者又会倾下。咁大家咧三个啦，即系三个 party 啦，即系家庭啦、学校啦同埋小朋友啦。咁呢三个咧，大家一齐去共识到一样嘢出嚟咧，咁就令到个细路仔咧就减咗佢嗰个嘅压力。因为其实细路仔可能佢有啲行为问题啦，喺个课堂嘅行为问题，原来系一啲好简单就可以做到。咁例如好似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咁你叫佢坐定系真系好难好难嘅。咁原来咧家长话唔系嘅，其实你俾条橡筋佢咧，佢玩住条橡筋咧，佢就 OK 嘅啦咁。哇，咁原来就咁简单嘅啫。咁如果作为老师咧，如果系冇同家长讲啦，而家长又唔好意 意思同老师讲啦，因为觉得即系喺课室度有老师负责噶啦嘛，或者老师系in charge 噶嘛。咁如果我咁讲，系咪唔系几好啊？咁其实我哋成件事都系针对翻，系帮翻个小朋友咯。 嗯， 系啦。咁好似头先讲啦，啊，原来一条橡皮筋可以解决，咁就 OK 啦。但原来个细路仔佢系中意咧，系用啲原子笔咧，系中意揿啪啪啪啪啪 揿 笔。系啦，咁啊揿咁就唔系咁好啦，因为你会影响到其他同学仔噶嘛，即系 声音噶嘛， 系哦，咁所以咧，你又可能系要用翻点样可以大家夹到，点样用一啲嘢又唔可以令到佢系又影响到人哋嘅、嗯，而又满足到个小朋友佢自己嗰个嘅生理需要。其实佢咧喺度揿咧，佢唔系无聊，而系佢嗰个 sensory 咁，佢嗰个感官咧，佢需要一啲嘢去满足到佢。但系如果佢系只手完全冇嘢俾佢咧，佢系集中唔到。 嗯、 我曾经试过啲小朋友咧，咁你同佢上堂，你要 keep 住佢咧 ，engage 佢啦，同埋有啲嘢喐住佢啦，佢就会好定，同埋会问你问咩，佢都会同你答你嘅。 系， 咁但系咧，原来咧你捉住只手，你要坐好坐定 ，sit proper 咁样，好中意噶。咁原来咧，当你揿住佢嗰阵时咧，佢嗰个感官咧，佢未曾系可以即系 ready 啊，或者系满足到咧，佢会 keep 住喐咧，其实反而仲影响咗个课堂。最后咧，其实成堂咧就唔知做咗啲乜。 我知道咧，对于老师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尤其是咧，当你面对住唔系一个学生，甚至乎唔系五个学生，系可能一大班嘅小朋友嘅话，咁点样可以平衡得到，又要有支援之余，又可以顾及翻主流嘅学生呢？ 系啊，即系有阵时可能学校咧，有阵时会即系好忙噶嘛，因为其实始终系主流学校里边嘅融合生啊嘛。咁你有阵时可能真系搞唔掂嘅话咧，咁可能就会抽咗出嚟啦。咁我哋有一个叫做 Sanko 嘅老师啦，又或者系俾咗社工啦咁样，咁就好似以为解决咗件事。咁喺个课堂度系解决咗嘅，因为佢冇咗佢个情绪，因为有阵时学生突然间有个情绪咧，都几影响个课堂嘅。咁我最近都有个个案啦，咁个学生咧就系、是、唔知同爸爸喺。on the way 翻学咧，发生啲咩事？唔知个言谈有啲咩事发生？佢咧就突然间临入到学校咧，佢就爆喊，系咁喊，系咁喊，跟住咧又话唔肯入课室咁。咁你知啦，爸爸系凑完佢翻学之后，其实佢要翻工噶嘛。咁就更加，你知我哋香港人会好赶嘅。咁佢就即系佢就好无奈咁样啦，即系都夹硬咧就。捉咗个小朋友翻咗学校咁样，但系个小朋友入咗门口之后，继续喊得好紧要。个小朋友其实都已经三年班噶啦，系、 哦、 啦，都三年班。咁即系唔知咩突然间有呢个情绪嘅问题啦。咁跟住咧就咁翻到校之后咧又唔肯入课室啦。咁后屘咧就有社工就出嚟啦。咁出嚟咁啊同佢就安抚佢啦。咁啊跟住同佢倾，咁佢都唔听人讲啦，因为佢净系得。个喊字净系挂住喊嘅啫，咁跟住咧就带埋佢，带开佢啦，就去咗另一啲嘅 corner 咁样啦，咁就即系同佢就慢慢倾。终于你估下搞咗几耐？ 我听落都应该维持得几犀利，我估一个钟、 两个钟。 小朋友都好辛苦啊，喊足两个钟。 系啊，即系佢解唔到佢嗰个嘅心结啊，即系佢有啲嘢系 trigger 到佢啊，咁佢唔知系啲乜嘢啦。咁当然啦，家长同我讲翻之后，咁我就其实我会睇到一啲嘢嘅，因为佢咧就系啱啱咧就做咗一个嘅人工耳蜗，咁佢做咗人工耳蜗咧，其实咧佢开咗机之后咧，佢听啲声音咧系一啲新嘅声音嚟嘅，就唔系话即系好似我哋眼镜咁样，即系都系佢啊调教下，佢就已经睇得清楚，声音嘅系好细好细。嘅物质嚟嘅，咁你咧真系好需要时间咧，去慢慢去听清楚嘅。同埋咧，你无论助听器啊、人工耳蜗啊，嗰、那个系一道门嚟嘅啫。咁系将佢收集咗啲声音，再传送去我哋个脑度，跟住个脑度咧慢慢再消化，先知道系啲乜嘢声音嚟嘅。咁你就要再听翻同以前用助听器嘅唔同。系啦，咁唔同嗰阵时系点咧？咁呢一个咧就会影响到个小朋友情绪嘅，系啊，同埋咧呢个个案咧，咁、那个家长咧其实咧佢系另一只去做咗一边人工耳，咁其实另一只佢系戴紧助听器嘅，咁、应该咧即系我哋就话一定要系戴住个助听器，咁同埋即系个新嘅人工耳系慢慢去适应，两样都要做训练嘅。所以好忙嘅吓，同埋唔简单嘅，即系你可以想象，你突然间去咗一个嘅国家，嗰、那个语言你唔识嘅，其实你都会好紧张。 系 你即系我听晒所有嘢，但我听唔明噶嘛。吓，咁你会好紧张，基本上咧，你连你嘅自身嘅安危你都搞唔掂啊。咁啊，所以喺呢个个案里边咧，咁就佢又冇带个助听器啦，咁啊，净系翻学嗰刹那先至开始戴。咁对个小朋友嚟讲咧。 咦，同以前未做手术个声音又唔同，跟住而家咧新嘅人工耳蜗嘅声音又唔同。好啦，人工耳蜗加翻个助听器，其实又唔同。咁即系佢同一时间做完手术，可能个身体又唔舒服，因为始终系手术嚟噶嘛。咁可能啲伤口又会唔舒服，同埋住医院嗰个过程咧，即系你讲紧成三年班啊嘛。咁你住医院嗰啲，佢知道系发生咩事噶嘛？ 好清楚， 系啊，完全好清楚嘅。咁喺呢个情况，其实佢心理生理上咧都会系好唔舒服噶。咁所以咧就可能系啱啱嗰日上堂，即系翻学之前，咁可能就听到一啲嘢唔系好清楚，咁可能误会咗一啲嘢，咁佢咧就觉得呢样嘢咧系对佢嚟讲，佢系好影响佢嘅，咁所以佢就有呢个情绪，就真系突然间爆出嚟咯。 哇，系咯，咁结果用咗成两个小时平复翻之后咧，我想问之后我话俾爸爸知，究竟系点样解决呢一件事？ 其实咧，佢哋咧又冇即时同我讲嘅，咁啊跟住后屘后期我哋即系每个礼拜上堂啦，咁临上堂嗰时候我就一定要问翻啊小朋友呢个礼拜发生咩事啊，有啲咩你觉得佢做得最好噶，或者有啲乜嘢你想我支援啊，咁就会变咗成个治疗课就会好好多噶嘛。如果唔系咧，其实有时一嚟上课咧，咁你有个细路仔。好似头先讲有啲过度活跃啊嗰啲咧，咁你就要处理好多嘢，就未必系可以咁深入去倾啦。咁跟住咧，就佢哋先话俾我听有件咁嘅事，咁我就再同佢哋慢慢分析翻嗰件事啦。咁啊，慢慢分析之后咧，咁佢哋就后期咧就系带翻啲机啊，即系佢会明白嗰个嘅处境啦。即系从个细路仔个心态就系、是，我做完手术之后，我乜都听唔到，我听到嘅我又唔明吓。跟住咧，翻到学校同学仔讲嘢，系咪佢讲紧我是非咧，或者系各样嘢系咪批评？评紧我咧，咁呢个佢就会有好多呢啲嘅压力咯。咁跟住家长开始明咗之后咧，咁佢同佢咧就带翻呢个助听器啦。咁就其实当佢带翻助听器啦，咁同人工耳蜗夹埋一齐咧，其实又系一啲新嘅声音。咁我就要同家长再讲啦，即系要俾多啲耐性去做。系啦，就算你做我俾佢做嘅听训，都唔好系密集到系咁每小时做一次咁样咧。个小朋友好大压力噶，因为有阵时细路仔做得唔啱嗰阵时，我哋好自然嘅面色令到小朋友睇到，睇到嘅话咧，咁佢又有压力之下，咁可能佢未必即时同你讲，但系摆喺个心度，咁摆下摆下。咁就唔知某一下触发咗出嚟，就发生啲咁嘅事啦。 系，多谢晒 Clara 嘅提醒，我哋都要早少少出门口，俾多啲嘅 buffer 位啊，俾多少少嘅空间。万一呢啲嘅空间系真系好需要嘅，唔该晒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霹雳舞叫做 breaking， 是一种以个人风格为主的技巧性街舞的舞蹈的。曾经也在北美的街舞当中算得上是最早发迹的一种。讲回了，它起源于上世纪美国的70年代布鲁克林区。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原来早期跳 breaking 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西班牙语裔的美国人或者是非裔的美国人。咁但系佢哋当初咧偏好嘅音乐风格咧，就大大影响至今嘅，譬如嘻哈音乐啦，或者系蓝调嘅音乐。Breaking 大量吸收咗咧，就系源于例如系巴西战舞、体操、中国武术，部分中国武术更加咧就系源于香港嘅电影，特别系武术嘅电影添。佢配合咗唔同体育啦，以及艺术嘅形式嘅元素，加上佢哋动作之后，就形成咗今日嘅 Breaking 啦。其实 breaking 亦都分咗几种唔同嘅大嘅元素，例如系 top rock、footwork、freezing、power move 四大嘅内容噶，大量嘅手撑地，以及咧就快速嘅脚步移动，以及咧就好多倒竖冲嘅动作啦，加上喺地板或者喺空中匪夷所思嘅高难度旋转，可以话系挑战你视觉嘅享受。当我第一次睇呢种霹雳舞嘅时候，见到啲人有啲戴头盔，有啲甚至乎唔戴头盔，都好似以头着地高速旋转，四个字叹为观止，加多四个字就大开眼界。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啦。咁今日夜晚咧有咩节目嘅，先揾到阿畅出嚟先。阿畅，阿畅喺唔喺度？ 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阿畅。嗱，七点半钟嘅时间，我记得咧盘点政策，但系唔知系讲边一方面嘅政策咧。 嗱，今晚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啊。咁啊，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刚刚政府公布了一个完善地区治理的建议方案嘛，咁佢会今集咧同大家上嚟讲下咧，点样重塑呢个区议会同埋强化地区治理嘅架构嘅，咁啊佢亦都会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呢个方案点样能够推进地区行政，咁啊完善地区治理同埋提升效能，咁亦都佢会分析一下咧个区议会嘅角色。同埋未來有啲乜嘢轉向嘅，咁啊關心呢啲議題嘅朋友，記得今晚七點半留意呢個盤點政策啊！ 哇，都好 update， 即係啱啱講緊區議會嘅問題咧，都係冇幾耐之前啦，咁已經咧就揾到阿局長上嚟親自解説啦嚇。好，另外八點鐘嘅時間，醫生與你今日係講疾病， 冇錯啊！今集咧同大家關心一下呢個三叉神經痛。咁啊，話說呢個三叉神經痛咧係一個好常見嘅神經痛症嚟嘅，但係咧常常被誤解誤以為係蛀牙或者係呢個神經壞死嘅，特別咧女性嘅發病機會率比較高。咁啊，但係好可惜啊，好多成因都不明嘅。咁啊，患者咧會間歇性感覺到有一邊面劇痛，痛到咧好似觸電或者刀割咁樣。咁啊，當然想像到啊，好影響生活嘅。咁我哋今集就請嚟神經外科嘅專科醫生上嚟咧，詳細講解一下咧呢一個三叉神經痛嘅成因啦、治療啦同埋舒緩方法。咁啊，大家認識多啲，咁啊，袋下袋，梗係萬一有啲。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咧，点样面对？咁啊，想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啊吓。 系呢、這个世界好多奇难杂症噶，都系靠我哋日常咧就多啲自己帮自己补下习啊，睇下呢啲有养分嘅节目咧，增进自己医学知识啊吓。十点半钟嘅时间又系增进知识，仿生学嘅相当有趣嘅节目。 冇错，呢个纪录片系列啦。咁啊，睇过嘅朋友咧，之前都知道啦，我哋。就有嗰啲咩用細菌做磚啊， 係啊，有黐膠水啊咁樣， 係啦，喺鹽者身上學下點樣做嗰啲膠水啊咁啊嘛，咁啊今集嘅主題叫做最強防禦，咁啊係啦，咁啊防禦咧係啲乜咧？即、就、係、是、我哋人類咧，好似好萬能咁啊嘛，但其實咧有陣時都好脆弱嘅啫，即、就、係、是、有陣時可能。即一個普通嘅疾病咧，好容易跌去我哋嘅生命啦。我哋又即係可能撞好容易啊撞親啊跌親啊咁啊嘛。咁啊，呢、這個節目同以往一樣啦，從大自然嗰度吸取靈感啊，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幫助我哋防禦。咁啊，大自然最強啲防禦啊，包括嗰啲硬殼啊、鱗片啊、盔甲啊等等啊嘛。咁啊，今集咧，科學家會從呢個蜘蛛絲嗰度咧吸取靈感。話說原來蜘蛛絲咧係可以強韌過嗰啲鋼絲 嘅。哦，係啊，我都聽過話咩蜘蛛絲其實可以咩拉起嗰啲咩貨車啊，我有聽過呢啲咁嘅嘢，但又唔知係真定假喎。 係啦，咁啊，今晚會同大家拆解一下係咪真假啦。咁啊，另外啦，有一種好細小嘅叫水紅蟲。水紅蟲咧，原來咧佢哋個強到點咧？強到上太空呢個真空環境，佢哋仍然能夠生存。 咁犀利？ 係咧。 咪勁過我同你？ 係咧。咁究竟呢種蟲仔，我哋能夠當中可以點樣攞到靈感？科學家能夠攞到靈感，幫助人類去到防禦咧？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仿生學之最強防禦啊！ 哎呀，可唔可以叫啲科學家研究埋？按照呢蟲仔嘅特點咧，將人類變成就喺宇宙都可以生活咧？咁樣咧？就以前啲科學家成日話人類要解決呢個咩星際旅行嘅問題咧，喂，係肯定係一大步啊！呢、這個 冇錯，但係好似科幻片咁啊，究竟係真係咪真係能夠做得到啊？今晚大家要自己睇下啦。 科學家要有想像力噶嘛，唔係點做科學家？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啦嚇，放生學，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唔该阿畅，唔该晒小白。依家咧24度气温，相对湿度91%。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10:30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次立法會前廳交流會朝早舉行，由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帶隊，聯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来自 Chamina Sunflow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这个角度 OK。 拉丁爱情。 And usually what do Latinos do on a date? I would say mainly going to a bar or to a cafe. But it's usually at night or in the afternoon? At night, yeah. Okay. Or late afternoon, okay. After work, having a beer, a wine or something. Okay. CIBS 节目《拉丁爱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写一封最感人真挚的家书，抒发夫妇相处之道及难忘经历，就有机会赢得比赛。 评审将会选出十封得奖作品，得奖者可以获得丰富奖品。记住，截止日期是2023年6月15号。 想知道更多，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微电康康啦。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9点42分，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的电话旁边喎。早晨，早晨， 早晨，欣彤， 早晨， 早晨啊，欣彤， 欣彤，早晨， 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有三件事要讲嘅， 请讲。 首先就点唱俾我妈咪听啦，佢叫马妹， 马妹啊， 马妹， 哦， 马妹， 哦，马妹，系， 保祝妈咪母亲节快乐， 系，跟住咧。 真的很开心在这个家庭成长，我爱你啊妈咪，希望下世都可以做你的女。 这句说话呢很重要的，即对于父母来说呢，如果自己的仔女会觉得，我很开心在这个家庭那里成长呢，对他们是一个最大的幸福。 肯定 的，对啊，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那你觉得即跟妈妈相处一定是没问题啦，你觉得妈妈怎样锡你令到你觉得很感动啊？ 我觉得即系我由细到大都比较任性啲啦，脾气臭啲啦。 嗯， 但妈咪都好体谅我啦，即系会慢慢去解释，等我会乖啲咯。 系，家下几好喎、 啊，依家乖啦，系咪啊，欣彤？ 而家乖啊， 即系恶就系爸爸恶嘅，以前不嬲都系系嘛？ 唔系，爸爸都好温柔 啊。哦，系咩？恩威并重几好、啊， 咁啊好啦。过去嘅母亲节有冇同妈咪即系大肆庆祝下？ 食蛋糕咯。 开心啊，开心啊， 好啊。 我知道你今日嘅点唱咧，唔系净止对焦住妈咪嘅，仲有其他嘅朋友啦，想去祝福，啱唔啱啊？ 啱啊，仲有两个表姐，一个叫 Emily， 另一个叫永夏，佢哋都系5月13号生日嘅，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咧，5月22号咧 ，Emily 表姐嘅男朋友 Martin 就向佢求婚成功。 哦，系咩？ 恭喜佢哋！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系啊， 开心啊！ 祝佢哋永远幸福。 你见证住啊，佢哋 say yes。 唔系啊，佢哋喺日本嗰度啊。 哦， 好浪漫啊！其实依家有得飞咧，我身边都多咗好多朋友仔咧。其实去到外地旅行咧，跟住就窝藏咗只戒指啦，跟住又同啲酒店啊，或者有啲有甚或乎有啲人咧会飞埋啲 friend 过去， 然后唔小心跌咗啦， 做 surprise。佢话喂，点解你会喺呢度嘅？咁样点解你会喺呢度 咁啱嘅？ 咁啱嘅，跟住喺后边就递扎花出嚟嗰啲咧。跟住你知今次咁日咧，嗰啲求婚片要拍低啊，因为 for wedding 嘅时候 ，big day 嘅时候播翻出嚟啊嘛。咁所以系咪即系你都好开心啊？即系关于呢个 Emily 同埋 Martin 嘅恋情，你都喺旁边见证住啊，欣彤吓。 系 啊， 啊，希望佢哋永远都开开心心啦，同埋 Martin 要好好锡我表姐啊，唔好虾佢啊。 梗系要啦，如果 Martin Martin 锡表姐当然好啦，Martin 锡唔锡都好啦。 你耐唔耐打翻电话上嚟同我哋汇报下？ 系啊， 好啊， 系又可以打翻上嚟祝福佢哋。 好，咁啊，即系嗱，完成未？我哋嘅 系咪仲有一个啊？ 仲有冇？嗯， 系啦， 冇啦，冇啦。 好，系咁啊，祝你哋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啦。你亦都好善良嘅，听到你啊，不断想送一啲祝福俾身边嘅人啦。咁我哋几个主持人咧都祝福翻你啦，希望你 我多祝你身体健康。 我都系咁讲喎，你讲咗我嗰句添。哎呀，我突然间唔知讲咩好啦。我都祝翻你身体健康，因为本身想讲近排都系流感高峰期，同埋都即系好似中医师 Terry 咁样讲啦。我哋朝头早嗰个环节都系多咗人中啊，咁啊最紧要咧，大家百毒不侵啊，开开心心，好嘛？多谢你电话，咁啊今日带嚟呢首作品咧，Beyond 嘅《真的爱你》送晒， 多谢你哋， 俾你全家人听啦，拜拜， 拜拜。 1872388 1872388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环节咧，希望听到你嘅电话啦。咁啊，大家可以打嚟咧做一个点唱嘅。咁啊，1872388咁啊，打嚟啦吓。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最近咧，我仔仔开始学习成语，其中一个成语咧，就突然之间喺今天早上就涌上心头， 系咩啊？ 叫望梅止渴。 哦， 咁啊，又听到啲听众又去边啊？入表哥喺日本求婚咁样，吓又见到网上边实在有太多嘅朋友咧，都已经飞咗啦，啊，恭喜大家啦，啊，轻轻松松咁样。咁啊，我继续留守喺呢度先。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喺香港都想。望梅止渴咧，即系想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嘅话咧，喺食物方面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又唔系话个个咧都识得去到整嘢食嘅话咧，其实好简单。你落街咁，而家都即系老实讲，都周街回转寿司啊，吓咁都有唔同嘅连锁店咁样，咁你都可以去选择嘅。咁佢哋咧，其实日本有好多朋友，佢哋都好喜欢咧去呢啲连锁嘅寿司店嗰度食嘅时候咧，系有啲叫做隐藏 menu 嘅。 哦，点样隐藏法咧？ 之前好似曾经有一次略略提过，咁啊包括呢坊间嘅寿司铺咧，佢哋都会有啲甜品噶，甜品啊或者有寿司都会有供应嘅。咁但系喺佢哋台上面咧，通常都会有。几样嘢咧系会有嘅，例如大家可以攞到嘅有 wasabi 啦，亦都可以攞到有盐啦，亦都会攞到有姜啦，甚至乎咧就台上面嗰个绿茶粉，绿茶粉都系一个几霹雳嘅。改造美食味道的方法， 因为呢今时今日很多回转寿司铺呢，其实它将啲甜点呢都转出嚟㗎嘛。咁你变咗绿茶粉呢，可能就可以加落去啲甜点嗰度有另一个 layer 嘅一啲 texture。 特别呢系如果大家系搵 layer 味道嘅雪糕嘅时候呢，其实你加绿茶粉上去呢，你真系会食到有所改变。 雪糕啊。 系啊，佢又未变绿茶好似嗰啲话mix 咁样啊， 即系有啲吊下味咯， 好似 mix 咁样嘅， 咁又唔会全部冇晒混呢啲味嘅。 因为咧佢嘅几特别嘅地方就系因为本身绿茶粉咧，其实佢遇到水佢系会溶开噶嘛。咁你本身其实嗰个混呢啦咧，你因为佢冻啊，咁又唔系话水嘅状态，你淋上去嘅时候咧，其实嗰啲粉渗上去嘅时候咧，其实佢未系变成一个真系绿茶雪糕。但系相反，你摆入口嘅时候咧，佢就会喺入边个口咧发生咗一个化学嘅作用，咁令到你一个食落嘅时候，个感觉几特别，佢就介乎喺我自己觉得啦，介乎喺食呢一个真系绿茶雪糕， 系 同真系食云呢啦雪糕中间嘅一个嘅感觉。 哦，几得意， 几特别啦。 嗱，呢个就系小白讲嘅回转寿司或者日式铺头嘅一啲隐藏味。 日本啲朋友佢哋都系咁食噶， 系咩？ 哦，系即系唔系净系香港话讲出嚟，香港人可以试啊。系因为日本嘅日本人佢哋都会去回转寿司，佢哋都系会用呢啲方法食， 都会咁做， 左沟右沟啊。咁同埋咧有啲。有啲餐桌鹽佢哋都係有得攞㗎。 即係之後我可以試下呢個三文魚刺身綠茶粉咁樣。 都可以。 答配唔配答得到呢就適隨轉變。 係啦。 不過就千祈唔好真係成嚿三文魚放落去囉，你真係自己。 咁梗係啦，呢個當然係啦。咁如果你話有啲餐桌鹽嘅甚至乎係有啲 wasabi 呢，其實喺部分嘅叫做嗰啲 sashimi 同埋嗰啲壽司啊，嗰啲手握壽司。嗰啲手握壽司上面，其實大家亦都可以酌量咧加多少少鹽喺部分啊，佢冇燒過嘅壽司上面咧，如果你加鹽少少嘅話咧，真係少少啊，你係可以提升到佢嗰個鮮味， 哦、 因為人嘅味覺咧有陣時喺我哋嘅鮮味。同埋鹹味咧，唔係咁多人識得分嘅，因為鮮味其實佢哋都好想啦。咁當然即係日本成日都話想申請就係鮮味成為其中人類一種即係甜酸苦辣辛之外一種特別嘅味道啦。咁鮮味都係去品嚐一個嘅新鮮嘅味道，同鹹味咧。其實保存住一個很微妙的關係嘅，咁因為即係食到鮮味咧，咁覺得大家可以慢慢再研究一下啦。咁但如果你去到啲回轉壽司鋪嘅，想試下啲新啲嘅食法，不妨喺佢台頭上面揾多啲唔同嘅配料，去到加插自己新嘅味道啦。 我的享樂時代。 话说咧，最近用得电子嘢多啊，即系成日对住部电话啊、电脑咁样啦，咁只眼咧就比较干。咁跟住咧，我就去咗坊间度揾一啲眼药水去用啦。啊，原来咧，我发觉而家有黄色嘅眼药水， 哦、 你有冇见过 啊？黄色啊， 系啊，滴出嚟真系黄色。 真系黄色咋系嘛？ 唔系啊，系我开头都以为系，然后咧，当我攞到翻屋企用嘅时候咧，咦，真系滴出嚟黄色嘅。所以如果我滴眼药水嘅时候流咗少少落嚟，啲人咧如果见到就话做咩啊？黄色嘅。 知點解呢啲眼 黃疸病上眼？ 唔 係，即係大家嚟試。 係啦，咁其實咧呢一隻係乜嘢嘅眼藥水嚟嘅咧？佢就係專係貨咧長期使用電腦同埋智能手機嘅人去用嘅黃色嘅眼藥水，其實咧就係、是。里面啊有呢一个维他命 B 2同埋维他命 B 6咁样嘅， 哦，食红萝卜都得， 系啊都得。咁但系当你真系做嘢做到好攰，你又想只眼咧就舒服一下、精神一下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咧啊又的而且确系会舒服啲嘅、即系可以消除眼睛嘅疲劳啊，即时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同埋咧，即系大家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原来滴眼药水咧，我以前啊吓就系90度。我到勁高咁樣去滴眼藥水，你哋係咪啊？ 而家我唔係，以前細個一定係、 我好少滴眼藥水啊。其實 驚唔驚？你驚唔驚滴眼藥水啊？咁 唔驚。 有啲人會好驚。 我好驚戴 con， 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唔戴到 con。 所以你更加少接觸眼藥水咯。係、因為我就算我戴我滴眼藥水都係因為我戴 con 啊嘛。咁、有時戴 con 你會攰啊嘛，容易啲攰啊，因為容易啲乾嘅。不過都要提一提，其實戴 con 每個人咧係有自己隻眼睛嗰個戴 con 嘅壽命嘅、即係可能有啲人譬如戴10年、20年咧，就唔好諗住我可以長期戴，唔會嘅。你隻眼咧長期咁樣有個隱形眼鏡喺度咧，會令到你隻眼嗰個眼淚水分泌都有機會出現啲問題。咁當然你問翻你眼科醫生啦，我仲可唔可係咪仲健康嘅狀態戴 con 啊咁樣？ 咁同埋依家未好流行嗰啲激光矯視嘅，我知 Vicky 都有試過激光矯視。 哦，係咩？ 係啊，我做咗㗎。 係啊，係。 咁你而家係戴 con 哦？你 冇戴眼鏡，乜都冇近視㗎。 係，但你矯完視之後咧，眼睛當然明亮啦，或者唔需要再戴眼鏡啦。但我又真係想問，會唔會眼睛乾澀咗咧？ 嗱，有啲人係真係會嘅，但係對於我咧，因為每個人反應唔同，我就唔會比較乾。但係有一樣嘢，我係到而家咧，我做咗2019年年尾做嘅，到而家，我到而家咧都係揾唔到嘅原因，就係、是、當我落去化妝嘅時候咧，搽 mascara 冇事啦，但係當我夾眼睫毛嘅時候咧，我就好乾啦。唔、知系咪因为夹嗰一下有啲空气，但系唔系快夹噶嘛，慢慢夹噶嘛，系有空气整咗入只眼度，我就好想眯埋眼啦。咁呢一个系到而家我自己咧都未揾出原因，同化妆师究竟系点解咧？咁样 睫毛咁靓，唔使夹啦， 都要嘅，化妆都要嘅， 巴闭唔使。 咁但系我自己即系做完之后， 你会老花噶。 咁样噶，小白你， 妒忌你， 可能到时嘅技术又唔同 咗。系啦，都 即系我深信有一天可能系食药会医到 近视咁样，系咪啊？的而且确科技系而家越嚟越进步，可以帮到我哋人类好多身体上嘅。 你头先讲嗰啲眼药水啊，其实。旧时都冇话有咩精华，又话修复， 系啊系啊，而家修复角膜添啦，唔知系咪啦吓，即系总之修复啦，系 角膜就好似难修复啲嘅， 我惊讲得大得仔， 角膜系难啲嘅， 修复啦，总之修复啦吓， 系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做完矫视咧，其实你自己都要好好保护眼睛嘅，因为佢一定会反弹嘅，就算少少几度几度都会有嘅，咁所以都要长期保护眼睛嘅， 系咁几时都系啦， 系啊，因为眼睛得一对， 系啊系啊， 冇咗就冇咗噶啦。 因为我都有问过啲自己相熟嘅眼科医生啊，咁去唔去做好啊？你知道有阵时嗰啲爬山比赛，有阵时唔系爬一日噶嘛。咁你半夜三更，你仲要戴住副眼镜，咁又辛苦，咁我散光又深，唔戴眼镜一定系跌死嗰啲嚟嘅。咁佢咧就喺度话啦，咁你戴眼镜会唔会好辛苦啊？咁样佢问咗我呢条问题，跟住我就答佢咁戴眼镜都戴咁多年啦，又唔系话好辛苦嘅。然后佢就喺度话，可能因为佢就系、是、因为 friend， 又唔系谂住即系赚我钱，佢就话。其实本身咧做任何系只眼嘅矫视咧，我哋都会叫做系一个小手术嚟嘅，即系都系个 operation 嚟嘅。好严重嘅咪唔做咯，咁即系佢讲完呢句之后，我就谂啦，都系嘅。 我有个眼科医生朋友姓林嘅， 系 都开眼科医院，我见到佢都系戴眼镜， 系啊， 咁我就 呢个亦都系 point 嚟噶。 我都有睇，我都系啊，我都有见到。 因为本身真系一个 operation， 所以大家要谂清楚， 系 问下专业意见啊。 冇错冇错，听日继续晨光第一线。